省翻全面睇已经十周年啦，呢个十字我知大家梗要好好庆祝一下啦，所以我知最近节目时段啦都接近十个钟啊，有心思喎、我都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我系网络歌词人穷飞龙。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嘅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啦。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 Sci-Fi 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芬芬。 系啦，咁其实仲有其他人嘅，咁我哋讲住先啫。咁一阵啊，北打会啊讲北打电影时间啦，咁阿明啊马仔都会装咗我哋嘅。咁一阵同大家讲下唔同嘅戏嘅，咁不如等我哋数住讲先啊。嗱，咁今个礼拜咧，其实哇真系戏院就唔多嘅，咩科幻片啊，真唔多国外有冇咧？系咯，科幻就冇噶啦， 身上好似真系冇。 科幻就冇噶啦，即系可能你话有鬼啊，反而仲有系啦。咁嗰啲咩咩 True for Dare 啊，叫做咩啊？嗰度又叫做咩死神游戏啊？香港叫 系 系都唔知点叫，系咯。可能佢真系想你谂系嗰啲死神来了咁啊，类似啊。 啊，一定系啦。 即系佢想你咁联想啊，系啦。咁啊，仲有一套都有啲怪嘅，系咪话咩咩系咩咧？嗰套算系合拍定咩？即系讲话。即係買屋買到， 哦、 即係原來邊屋有鬼嘅，吉屋係叫做係嘛？咁嗰度又唔係港產喎，好似都係啲邊度嘅咧？ 呢套係都有陳家洛啊咁樣，咁應該算 係。係啊，但係佢好似唔係發生喺香港喎、那個古仔，唔知啲星馬嗰邊啊，唔記得邊度啦，係啦。咁呢套有一陣係咪應該北打會同大家講下嘅？係啊，係，咁呢啲我呢啲我冇睇啊，咁我哋應該會講下咩啦，係咯，咩死神遊戲啦，係咯，咁啊仲有噶喎，咁啊會有幾套，即係雖然唔係科幻，不過都會推介下啦，係咪？有一套咩去年 去年冬天與你分手， 係啦，其實推你嘅，咁啊啲唔科幻咁係啊，但係即係阿芬芬覺得呢套有好嘅地方， 呢套係 推介下佢，大家等會講下嘅，即 係科幻啫，都係推理原意。 有啲奇怪嘅里面都，不过佢又唔系鬼嗰啲，即系啲奇情啊，一阵会讲。 系 咁、另外仲有啊，仲有套咩咧？仲有套咩？ 我哋补翻讲几句嗰、那个Bruce Willis 嗰套啦，又会 好 大追空，都会讲两句咁样 吓。系啦系啦，即系其实系查理士布朗神嘅戏翻拍，唔系奇缘之事嘅。 系 系 啦系啦。 咁同啲查理士布朗神咧，又搞过啲咩嘅咧？系啦，即系原来点解会同高达有咩关系咧？竟然吓、一阵会同大家讲吓。系啦， 补翻两句。 同攻心计都有啲啊，系即系原来以前李隆基咧，嗰有撇须个碌就系，其实就扮嘅查理士布朗神啊。系，所以一阵都会再讲啊，再讲攻心计。系，唔系，因为一阵有我哋会另外讲一讲呢、這个咩啊天命啊，同阿明讲天命。咁冇办法唔对比翻呢、這个心攻计嘅，因为 男人戏同女人戏嘅分别 都唔系啊，都唔系啊，因为佢有好多题材上系一样嘅，即系佢。即都係個皇帝坐唔正，咁有太上皇，咁要佢為咗去，即係去攞翻呢個全權啦。咁所以係一個展開一個嘅爭鬥咁嘅故仔。咁都唔知嘅，即係又男主角竟然又同個皇后原來有一腿啊！啲都有喎，都有喎。即係兩套劇好多係可以對比。咁但係兩套最大嘅分別都唔係話男人戲、女人戲，就係一套就係用倫理，即係其實同我哋講與神同行嘅。嘅呢個嘅漫畫同埋個真人電影嘅分別，就係一套咧係真係用政治角度去講公平鬥爭， 即係天命就真係政治角度。 係啦，咁而《雪公心計》就將本來政治就變咗做倫理，係啊咁啦。 我都有睇過《天命》開頭第一集少少喎， 係咪啊？ 我又覺得 OK 嘅喎，都幾吸引嘅喎，其實 係。唔係我哋直情覺得《天命》好睇啲，咁但係 我就覺得有少少咧，好耐之前睇亞洲電視咧嘅大內群英嗰種感覺。 佢係有啲唔知點解拍出嚟有啲怪怪地嘅， 好有少少武俠咁嘅，我唔知我睇第一集少少啫，我都係，我覺得 咁啊第一集就武俠啲，因為佢會打下，跟住跟住就冇乜嘢，跟住又鬥拳鬥多啲，係啦，冇乜打鬥嘅，係啦，咁其實我就反而咧，我就追天命多啲，咁但係實質坊間啲人就唔係啦，即係當然。 话题都一定系即系呢个深功计啊，冇办法。 哦，因为我睇天命，我睇开头嗰半个钟，咦，有几吸引我睇落去喎，想。 阿晴晴，我觉得个剧本系好噶。 系啊，唔错。 但 系 佢处理，系啊，但系佢处理有好多地方太多嘢想试身啦，即系呢个佢。佢又想玩 real time 啦，即係佢話實時啦，但其實又唔係啊，又做唔到噶，成日回憶殺噶。咁你實時就唔會回憶啦，係嘛？你會唔會睇24啊？你突然間回憶就唔會咁實時仲回憶，回憶就唔係實時啊嘛，大佬咁查啫。即係佢好多有啲 technical 嘅問題，甚至我覺得係錯誤嚟嘅，即係冇理由會犯嘅，係啦，即係冇打燈都夠膽死喎。是用烛光的大佬用烛光。 但是劇力就好似真的。 劇本那部分劇本那部分不错。但是你拍出来有很多。 真的挺正的真的。 我都是的是啊都是的。是啊。都不止的这套劇其实啲人都做得挺好的。 因为我看了开头半粒钟只得他几个人。 哦你只是看了开头 ,ok,ok。 我是看了开头我觉得就挺好看的我 觉 得。 是的一阵我们会长讲的是啊。我好长的嘛仲是。其实都会讲到话即係就係用坏人做主角呢一件事呢即係点解西方同即係同我哋即係华语圈啊即係有咁大差异即係点解西方有真真正正嘅坏人做主角㗎喎即係佢唔使洗白嘅即係去到怪物都有㗎嘛即係咪即係主角怪物嚟囉吸血僵尸都有。 係 呀係囉 Phantom 杀人㗎大佬咁边係好人嚟唔使洗白。 四八年嗰啲咪 呀。係呀冇洗白。佢淨係对我女好咗对其他人好恨㗎。咁但係呢唔得嘅你嚟到中華人嘅圈子就一定要洗一洗嘅即係你呢度阿和珅都變咗佢都當佢雷洛傳咁拍即係要講到佢呢係變咗一個地下秩序需要去維持呢樣咁嘅嘢即係佢你唔可以話佢係 100% 係 evil 嘅咁即係佢要咁樣囉咁你先至即係受到嘅啲受眾。佢哋一陣會詳細討論點解個症結喺邊度呢一陣會嘗試去問諗下。咁都幾長嘅嗰段所以我哋會唔會應該都撥落去當特地好啲呢冇驚大家捱唔住係一另外講係驚大家又唔係個個有興趣想聽啲咩 TVB 嘢㗎嘛係咪我驚係係啦咁我哋會討論一下嘅一陣間係啦好咁有咩仲有其他好仲冇第啲戲㗎仲有啲戲有咩分有冇 仲有 Netflix 啱啱睇星期五啊就掟咗一套電影出嚟啊 是哦是那套咩 TAU 啊都唔知点读即係好似读 TAU 咁上下啦係 TAU 咁上下啦係啦。即係其实都系一个简写嚟嘅係个电脑个名嚟嘅。係啦。咁都系其实都系好奇怪嘅题材即係都系个女啲混咗喺里面嗰个屋系个电脑去即係去控制。咁到底点样去逃出嚟呢咁係啦。咁就講一個咁嘅故事我一陣會講呢个同分一陣會講。係。 係。 咁咁仲有超人之死嘅一個 BBC 嘅動畫啦係囉。咁真係玩返打 Doom 4 好唔好睇咁樣等下分分同馬仔再講。係仲冇嘅。 冇啦如果戲 嗰啲。喔差唔多係。咁不打短時間有不打再有幾套再介紹俾大家咁就交返俾不打。係。好咁差唔多啦係咪咁等再慢慢討論。係啦。 嗯。 好啦咁係咪數榜先 數榜先。 數榜先啦係啦。好。好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呢个《侏罗纪世界迷失国度》啊， 哦，即系都保持住啦，系 系啦， 哇 吓，即系会唔会世界杯期间都系呢套啦，系嘛？ 因为根本就冇任何大啲能够挑战佢嘅， 都唔想其他戏都 hold 住晒， 系咯， 吓全部 hold 死晒， 系咯，即系其实如果一有呢、這个超能特工队系嘛？ 是 Incredibles 二啊，咁可能就即刻會有分別啦，係咪？會唔會？ 應該會上到第一位啊。 係係啦，但係佢就 hold 鬼住咗，咁 hold 到咁耐，差到凍曬網上有一睇，咁會唔會撐啲咧？到時係啊，不都唔會嘅，你點都會打到底 嘅， 係啦。 點都冇問題。 即係唔會爭咗好遠嘅，應該都係啦。咁但係嗰度真係好耐話，要等到世界盃完結啦。 7月中啊。 系啊，咁啊，入戏院都仲系睇住恐龙踢波先，系，因为有个玻璃波噶嘛，里边系。 系啦 、嗯，恐龙追波先睇住。好，咁啊，第二位。 第二位，大佬可以退货吗？泰国片。 哦、哇，呢、這个都上到第二位啊，真系证明真系。 都几多好评喎、 啊。系嘛？ 几感动添。 系嘛？哦，竟然啊。 唔错喎。 咁样。吓、 啊。 O、okay、K。 所以都有一定票房喎、啊。嗯 好 就可能用出貓特工隊嘅班底嚟宣傳咧，其實係有幫助的。 有一啲人都係睇人嘅，睇人嘅啫。 唔係咁，但係佢啲人嗰啲就即係或者你用呢、這個出馬特工隊個 expect 入去嘅話就錯嘅。 哦，咁樣。 係啦，係啦。 哦，可能入咗場又冇覺得冇乜點，又覺得 OK 喎，咁咪可能有啲口碑咯。 係咯。 即係入咗場，發個冷氣都幾涼係嘛，同埋都冇騷擾佢喺度撳手機咪得咯，係 咪 ？OK 咯， 係 咯。 系咧，系咧，炮哥或者都 all right 咁咯，系咯，系咯，即系又冇人闹佢话喂唔好喺度玩手机啊，残住晒啊嘛。 又冇话咩食薯片太大声，又冇乜问题啊嘛。 又唔怕系咪？又唔系无声绝境系咯，系咯，唔知啊，系啦，咁啊 ，OK， 好，咁下一个，下一位。 好，第三位，渡海豪情， 第三位， 八尾千娇。 哇，呢套都 keep 到第三，就系佢真系， 即系证明几咁冷淡啊！而家戏院嘅行情。 唔係嘅，咁佢喺即係啲左膠支持之下，的確佢有一定嘅票房嘅，即係同黑豹一樣嘅啫，係咪先？咁唔奇噶，係咯。咁我又唔係好見真係有幾多人去霸睇啊？ 唔係佢呢套其實霸睇就唔係真係咁多嘅，但係就個評價都幾兩極啊，即係有啲人又話其實冇乜問題啊，幾好睇啊咁樣，咁但係有一堆人都話呢、這個。即係啊個古仔其實冇乜特別啫，咁樣都係幾悶下。 乜出心一個古仔特別啫？主要佢個政治正確啊嘛。 到底 即係其實咧，佢嘅票房咧，好似已經贏咗第二集嘅，即係佢自己嘅第二集啊。 哦。 係。咁啊，你話值唔值啊？ 哦，如果咁啊，咁 OK 啦。 唔係，你覺得值唔值得？佢去贏到佢自己嘅第二集。 咁我覺得麻麻啦。 即等於黑炮係可以贏到復仇者咁樣，你覺得值唔值啊？ 咁又唔係好值。 即我覺得先唔論黑炮係咪最唔好睇先，咁我當佢唔係先啦。咁但係又係咪成個 Marvel 系列裏面最好睇嗰度？ 唔會啊。 咁你咪自己諗咯，係咪？咁總之而家係政治正確大曬嘅 ，OK 嚇。咁以後拍多啲政治正確片啦，係咯。咁其實咁樣同睇樣板戲睇白毛女有咩分別？唔使啦，遲啲咪拍翻白毛女得咯，唔好拍白髮魔女轉拍白毛女，係 ，OK， 咁啊好，下一位， 好，跟住下一位就係呢個第四位街頭組霸王， 嗯，一陣係咪會講下喎？好似北打華會係 啦。 佢話嗰班演員其實係扮老嘅啫，唔係真係嗰班人真係老曬喎，佢係扮老嘅啫。 未至於咁老嘅嗰班人。 係即係點啊？即係張國強啊，再扮老啲嚇。 嚇！咁樣奧尼爾嗰啲咁樣都頂多都係啱啱即係你都仲記得呢個名係咪先？即係至於 Michael Jordan 咁樣都咁耐咁樣。咁但係就算佢出翻嚟，咁可能都仲打得㗎，係咪先？都未到去到阿伯 啊。唔知啊。咁呢套可能都有佢好睇嘅地方，咁咩交俾北打讲啦，我唔清楚，系啦。咁佢话都有啲好得意嘅地方嘅，系啦。咁啊，一阵等北打讲，好。 好。跟住第五位，《逃亡大计二》啊。 系，喂，呢套都 keep 到第五位，呢套先至犀利啊！因为跟阿明讲嘅，其实内地唔系好得，系啦。嗱，我唔知啊，嗱，我冇数字啊，佢话内地唔系好收到。即唔算好囉，即如果以內地嚟講就係囉，即甚至乎計返條數埋單應該要蝕錢啦，即講緊係 咁樣， 唔知係咪呀，而家未埋單嘛，因為咁但係就你計數呢就覺得即唔係好得嘅，應該係啦。咁到底咁第三集會唔會即會唔會抌出嚟呢？似乎又已經即到底係拍完拍緊唔知，但應該都搞緊㗎喇，已經係囉。系咯，同埋第三集好似阿芬芬话睇到，佢知道话系打到嚟香港啊嘛。 哦， 咁啊， 佢 个 故事线，佢话系喺香港发生啊。 故事线系啦，冇错啦，即系呢个 Patrick William 第一集都话喺香港发生嘅，唔使嚟香港拍噶嘛，系咪？系咯，咁会唔会佢慢慢啊？其实系希望将个故事即系由美国转移到即系内地咧，就似乎有啲咁嘅意向。咁但系如果佢唔 work 嘅话咧，咁就当然玩唔到落去啦，系咯，系咯。咁下一集就冇咗呢个黄晓明㗎啦，係咁好奇呀，真係好奇呀，咁变咗边咗有边个呀， 变咗张震囉， 係唔止喎，你话有好多中国人喎， 有罗素啊，罗素我唔即係尊龙个細佬啊， 係尊龙个細佬，即係都系半鬼样㗎啦， 係啦係啦係啦，半鬼班嗰啲啦都係， 咁另外大隻佬即係銀河守護隊啊，大隻佬就 keep 住嘅，都仲 係 keep 住，係 啦， 係啦，咁奇怪係啦，史泰龍仲有啊，史泰龍 有嘅有嘅有， 都有係。 嗯， 唔止喎， 有啲中國演員，但係就唔係好識嘅，但係都有幾個啊，都唔少嘅，其實都 係啦，即係你會見到咧，下一次嗰套就會似翻啲係啲即係合拍或者係內地片咁嘅 feel 啦，係啦， 係啦， 咁就慢慢轉型過去噶啦，相信如果佢即係如果佢得啦，咁咧如果唔得就係冇啦，係啦，係啦，嗯。嗯，系啦，咁啊，咁啊，睇下佢哋自己谂啦，系到底会唔会 Lex 出嚟？咁啊，我又唔觉得佢会抌去 Lex 嘅喎，呢啲系咯，因为始终你系有中国资金咧，佢哋点都希望喺中国上下咁样。 系， 因为 Lex 冇噶嘛，中国系咯， 冇噶，冇噶，冇。 冇噶，咁或者佢系咪美国抌去 Lex 啊？都唔得嘅，可能两边佢哋大家唔分账嘅咧，你赚咗就你嘅，我赚咗我，你可以咁样合作都得噶，冇问题噶，系咯，即系各自划分咗嗰个。是啊，或者佢可能佢大家將自己嗰部分分俾人嘅 percentage 好少嘅，咁影響唔大咯。咁你睇到你自己嗰個票房咪得咯？咁你抌錢啫嘛，係咪？咁你就知大陸啲資金佢嘅真正目的真係為咗賺錢咧，有好多目的噶嘛。係， 嗯哼， 即係可能嗰啲錢咧想使使佢，係啊，即係點解使使佢啊？你自己諗啦，係啦，嗯，即係唔知啊，點知啫，係咯。即係有啲污糟咁啦，即係覺得張銀紙係嘛，即係有啲唔係好乾淨咁啦，覺得係嘛，想洗洗佢咁咪拍戲咯，係咪最好嘅方法啦？係。咁唔使賺嘅喎，蝕少少都 OK 嘅喎，係嘛？咁你都唔知人哋咩設定，你點知？或者人哋多錢得滯係嘛？想即係蝕 曬俾第二個都得㗎嚇。 嚇？ 蝕曬俾第二個都得㗎。 唔知佢啊，系啦，你都唔知人哋个真正目的系咯，所以你唔可以用平时正常咁计嘅，系咯，系咯，佢自己都拍嘅有权系咯，咁你佢中意啊，系咯，做我哋咪都会再睇嘅，系到时。 嗯，系。 好，再下一位。 第六位小偷家族。 哦 ，OK， 哇，都同上个礼拜都唔系差好远嘅喎，如果系咁。 哦，系啊。 系啊。 唔系咁，你冇乜其他嘢啊嘛。 唔係啊，我哋講咗咁耐都好似未聽到今日有啲新戲 啊！係啊係啊，到㗎啦，到㗎啦，到㗎啦，係啊。 嗯，好，再下一位啦。 跟住第七位就係呢個死神遊戲啦。 係啦，嗱呢度真係新啦，咁但係嗱，但呢套咧聽講又話即係都 OK 受歡迎喎，咦？但係點解香港又唔係上得咁高咧？即係你話冇話佢要榜首，咁但係喂，頭先喺佢上面嗰堆嘢都係唔係話好強啫？咁點都壓住佢啲新戲喎呢套。咁定係佢一定要去到夜晚先可以飆升嘅呢？因為芬芬之前有 check 過係夜晚睇。 係，之前我星期五，我星期五夜晚 check 過嘅，其實。但係嗰陣時去到第四、第三。 係啦，即係起碼爬到上去上面嘅喎。 但係一到日頭就跌翻落嚟。 咁即係因為呢啲話曬鬼戲，就變咗夜晚至強嘅。OK， 即係朝頭早可能冇人去睇呢一種戲啦，或者咁講啊，係咯。 未起身啦，又或者 即係我哋唔可以話而家個數榜係象徵嘅，係進於呢一刻嘅啫，係即係佢隨時都會改動嘅，係啦，都因為而家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唔係計一個禮拜，佢計依家嘅，係即係呢一刻啫，係即係而家我哋而家報緊嘅星期日朝嚟嘅，係咁啊，可能有時係嘅，一朝頭早可能啲卡通片啊多人睇啲噶嘛，有機會係嘛，咁啊啲恐怖片啊嘛，可能係夜晚多人點唔出奇嘅，係而家以呢一刻為主啫，為準啫，係就咁啦。 咁但係我睇返呢個 HK Movie 6嗰度啲人嘅評價都係麻麻地嘅，即係當然有高分有低分啊，但係佢個總分都係 3.2 嘅啫， 即係中中挺挺咁樣嗰 只，係中中挺挺 咁又唔可以， 咁套戲都係中中挺挺嘅，其實 係咯係咯，最緊要就係、是。唔係，即係冇話套係好睇嘅，但係佢又會呃到有班後生仔一齊，即係喂冇嘢做，不如睇呢套啦咁咯。佢係咁啫嘛，即係可能喂消閒啊，或者咁咯。咁嗱，我初初都諗住睇嗰陣都冇話諗住睇曬成套去望下算啦，喺度係咪？咁我又但係睇下，我睇曬成出嘅喎。咁佢又有咁嘅能耐喎，即係你有能耐令到我睇曬成出，咁即係佢都有翻啲嘢啦，係嘛？但其實係咪都係好睇又唔係喎？你一陣間會分析點解嘅？系啦，即系当然同佢拍摄嗰啲系有关系，唔系个古仔好睇喎，个古仔其实冇乜特别嘅，系一阵讲，一阵我哋会详细讲。 好， 好咁好，再下一位。 跟住第八位就系呢个直着雨点再爱你嘅， 系咩嚟嘅？ 韩国片嚟嘅， 系啦， 哦， 即系呢个 应该系佢 翻拍之前嗰套日本片。 係啦，日本嗰套直著雨 點 説愛 你啊， 即係一樣嘅，個戲名一樣嘅。 誒，爭一個字， 好少，嗰一種再愛你佢呢度。 哦，咁樣。 係啦。 係 ，OK， 即係其實係照拍嘅啫。 嗰套日本嗰套係好睇嘅，嗰陣時我嗰陣時有睇嘅，覺得好好睇嘅，係阿中村司同做嘅。 哦，但係呢套係點就唔知。 阿中奈結子好似 係。係呢套係點就？ 呢套係孫藝珍。 哦。 咩蘇志賢啊？ 咁但係呢套係新戲嚟㗎，即係新 嘅。 新戲嚟㗎。 咦？咁但係韓國戲唔係都有翻定勇等咩？點解咁低啊？ 呢套 佢上 啲 場都屌嘅喎，有一百場嘅喎，佢都 可能個宣 傳爭啲咯，因為我當然有睇到啦，唔係我當然有聽過嘅，因為我公司嗰度都有 之前嗰套 有廣告嚇，唔係呢套 哦， 直著雨點再愛你都有嘅， 呢度有廣告嚇， 咁但係喺街就唔係咁多嘅， 嗯， 冇乜人談論嘅，其實呢套嘢係 明白 係啊。咁但係， 即係總之，今時今日唔宣傳就死緊啦，係啦，輕鬆勞都可以死噶，係。 係。 即係大家唔好再同呢個宣傳 marketing 同 PR 嗰樣嘢再有任何幻想係唔需要啦，唔該，係啦。即係連迪士尼都係呢個幻想先，我先覺得出奇啊。係。 嗯 哼。好。咁啊，呢套點啊？即係有冇咩？啲人話好嘅，有冇任何評論定冇人評論？ 呢套啲人都話 OK 嘅。 嗯，即係入咗場嘅人話 OK 嘅。係 啊， 即係愛情片係可能都落埋啦 咁可能中意日本嗰套都或者試下睇呢套啦，係啦咁啦，即係又中意呢套嗰啲演員嘅話啦，加埋係啦，我哋睇下到韓國翻拍又如何 係。係啊，個男主角咪就係上次君南島嗰個即係類似黑社會大佬咁樣嗰、那個嗰、那個 做 法。 哦 ，OK。 嚇，啲人都幾中意佢啊！嚇。 嗯 ，OK。好，咁咪有興趣去睇下咯，係咯。嗯、 好，跟住 下一位 第九位《絕命酒店》。 哦，咁呢度執到啦，香港可以上到第九位。 嚇！ 佢自己北美都死直啊，呢度。 嚇！咁但係 好慘啊！ 係啊，係啊，依家其實第九位都唔係好多。嗰、那個人士嘅就係嗰個人氣啊，其實係、這個、 有幾多院咧？剩翻幾多院咧？ 得翻74，係啊。 哦，咁都仲好多啊。都冇縮到得翻廿場係咪？咁啲人咩反應咧？贊定彈？ 呢套啊，基本上都係彈比較多啦。 彈多啦，係嘛？即係個個都以為入去睇《死神 John Wick》係嘛？ 嚇！殺神 John Wick 啊！ 嚇！殺神 John Wick， 咁你唔賴嘢係咯？咁因為呢個係即係佢的確個預告片誤導嘛，有呢個成分啊嘛，咁啊抵俾人頹氣嘅，係啊，即係你開宗明義係自己喺度咩戲咩戲咧，你唔好扮抵啲嘢啊嘛，呢個唔得嘅，因為入咗嚟人哋有錯誤期待咧，你真係就好睇都變咗唔好睇啦， 反差會更加大，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你成日諗住呃人入場咁樣係咯，唔知啊，係咯，咁你變咗你可能呃到一陣就冇噶啦，如果係咁係咯。好啦，咁呢套好，咁啊睇下点死，系啦，好啦，下一套， 跟住下一套就系呢个第十位《泄密者们》。 嗯，系港产片，系。 系啦。 咁有几多场？ 呢个仲有49。 哦，呢度真系得分少啦，系咯。嗯，即系都点啊？唔系几好啦，系咪咧？啲评价都。 呢套啊，呢套就都系一般啫。 嗯，系，即系不如睇呢班，不如翻屋企睇《深宫计》啦。 系， 起码周秀娜成集冻喺度啊嘛，系咪？ 好，咁就然之后，阿不打会讲嘅《吉屋》咧，就喺第12位嘅。 哦，即系嗰度你话啲人买咗屋之后，点知有鬼嘅？原来其实系有人刻意啊。去搞局嘅， 系啦， 即系并唔系话嗰度系就咁有鬼，原来咧系竟然系同经济同呢个地产霸权有关系嘅，哇，咁都得， 真系 啊，咁你冇谂过咧，系咯，即系葡京其实一早整晒局等入去输钱嘅，系嘛，系啦， 阿俊， 系嘛，到底系点咧？系咪啲楼市升降系有降头咧？咁啊唔知啊，一阵等阿北打同阿长讲吓，系啦，不过佢就唔系讲香港嘅，呢度古仔好似系讲都系。即是东南亚的一些地方的。 嗯。好。 是。 因為牽涉到中間有啲法術嘅、啲法師嘅嘢嘅，係啊咁嘅，好奇怪嘅，係啦。咁你呢個就發生香港，你就覺得好唔可信噶啦，係啦。 係，咁啊，唔知啊嚇。咁啊，數漏咗第十一位啊，就係、是、去年冬天與你分手啊。 哦，係呢、這個你一陣會講嘅。咁啊，暫時而家第十一啦。咁我咁嚇，咁啊睇下可能晏啲又唔同嘅，可能係咯。咁、但呢个题材香港人唔系咁啱就唔正常嘅，咁有几多场咧？ 20场， 即系20啦。嗯，明白嘅，即系而家日本戏真系系咁上下噶啦， 都小众嘢嚟。 小众啊，系。 反而套吉， 咁本身呢套 45场嘅。 系啊。 系啊。 哦，因为鬼戏始终啊。 咁、但系都系暂时麻麻 啦。低过喎，系咯系咯系咯。咁同埋系咪会唔会因为嗰啲男主角呢排即系唔系几好咧？堆新闻啊。 陈家 乐，即系嗰啲陈家乐咁样系嘛，即系戴晒绿帽咁系咪？ 唔、知啊。 嗯，会唔会有啲关系咧？系咯，定系因为译完都唔系几好睇咧？啲人觉得系咯，唔知啊，唔知有冇关系啊？系咯，咁仲啲咩人做嘅咧？嗰度除咗陈家乐，咪好似都几多香港星喎，又唔系话系系咯，话少人啊。 汤家文、张国强、宫慈恩同埋麦子乐，咁应该大部分都系喺、香港星啦。 O、okay, K， 好，好咁一阵听阿北大讲啦，佢又话几得意噶，系咯系咯，咁我唔知道我哋冇睇，系好，等等北大讲，好，仲有冇啲新相下边嘅？ 新相嗰套咩？遇上世界上另一个你都系新上嘅、好似系。 哦，咩戏嚟咧？西片， 日本 片，日本片 系，但系韩国导演嘅。 哦，咁特别。 阿郭在容啊。 哦，咦？咁应该好嘢 嚟咯。郭在容嘅戏应该喺香港，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郭在容呢个导演啊？其实 系咯， 即系我的野蛮女友嗰个导演 啊。边个咧？ 即系我的机械女友嗰个导演啦。 咩戏嚟嘅呢啲？系啦，啲咩戏？全智贤 系 阿嘴嚟，我惊都唔知识唔识。 系咯，我谂啲人已经唔记得咗你。 系咯，机械女友啊，即系阿 凌丽瑶。 凌丽瑶边个咧？ 系啊， 系边个嚟嘅咧？系咯， 所以都唔知点解会咁少戏院做呢一套。 我真系啲人可能而家真系唔识噶，一日嗰个换 识佢， 改朝换代换得好快噶，每个礼拜转一次我惊系啦。系啦，上年好红，今年都唔记得你啦，仲讲呢啲咁多年前嘅嘢系啦。郭在容啊，即系边位嚟噶？ 真系 边位 啊？真系 男人女人嚟啊，大佬啊！ 男人嚟 咁啊，好有名导演嚟嘅，系啦，韩国咁呢套又点样咧？又如何咧？ 评价其实都唔系太好啫，佢而家系18位嘅，系、 哎、 啊。我睇翻啲评价，觉得佢呢套都系麻麻地，即系 都唔得 到佢最高水准啊。 咁但唔最高水准都唔使18位，咁而家几多场嘅仲？ 15场嘅啫得。 得15场，唉，咁啊真系惨。啲咩院做嘅？啲咩地方做嘅？百老汇电影中心噶嘛？ 呢、這个反而 冇电影中心喎、 啊。哦。 佢有朗豪坊啊 ，Grand 啊， 都 新 光 都 有 咯、 啊。但系只不过佢每一日嘅场数唔多，即系同埋摆啲时间唔靓。 咁样即系影展咁啊，当系嘛？ 吓， 即系摆啲叫鬼佬院啦、啊，你叫做即系嗰啲好似俾啲奇怪啲啊，即系外国观众嘅多嘅咁样嗰啲、 啊。即系佢得翻啲早场啊，晏昼1点几啊，夜晚又去到9点几，即系你好难搵嘅呢啲场数真系。 即系唔系啲核心啊，黄金。OK， 好，咁啊，即系就算想睇嘅人都，哎呀，我投唔到成日都变咗都又争啲啦，系啊， 嗯， 啊，冇办法啊，即系吓，哦，好，咁啊，好，仲有冇？ 应该冇啦。 好啦，好，好啦。 哇吓，彼得套仲喺度喎， 系咪噶？ 真系我哋每一个礼拜都要讲一次彼得套嘅。 系咪噶，大佬坚定流啊，成日都唔 update 喎，大佬我成。 几位喎？ 我发觉呢啲真唔未必信得过喎，大佬呢啲真系唔系咁喺度。 戏院系真系有场数嘅， 真系有 场 数，真系要走去戏院睇下，咪真系有飞卖先得下次啫。唉，真系定系笃嘅，大佬有冇啊？ 揿落去，揿落去就系有嘅。 喂，佢真系长期犀利喎，大佬系咪计人妖打排球啫？系嘛，最长寿啊！ 佢仲系入座率有成30%嘅喎，亦都仲 keep 住。 唔知我揿落去个戏院度系有人一场。 一系有几多场噶？ 1-2场咯。 一又有两场。 有两场嘅，哇！真系咩人睇嘅咧？真系系咯，真系奇怪，真系咯。 唔系，但系其实佢入面啲嘢咧，唔系咁小朋友 嘅。哦，你有睇翻嘅？ 哦、你睇咗啦？ 我冇睇翻，但系其实睇佢 trailer 已经系噶啦，即系彼得兔会同个屋企，即系佢个家人咧、 就喺度打㗎。嗰 鹹嘢嘅。 唔係打囉。 我會打。 啊、但係打到用刀、okay? 用成㗎喎都。 哦。咁樣。哦咁唔係呀，咁到而家小朋友都係睇呢啲㗎啦。 o、okay? k 即光之美少女都係打拳頭交同拉得戚㗎喎。系咯，你点能够话即系小朋友就唔啱睇咧？系咯，小朋友都系睇齐打交啊，睇小朋友齐打交咁睇呢个诶龙珠嘅，嗯，系咯，咁啊可能更加适合小朋友睇咧，更加适合而家小朋友睇啊嘛，系咯，唔知啊 ，OK， 咁总之佢又有得做，又佢又有人睇，咁你真系你吹上啦，系咯，系咯，咁啊你真系你其他戏上两嘢啊死啊，吓佢唔死。佢真系 絕境都冇咗啦， 唔系咯，佢勁喎，唔識絕境啊！佢啲佢延續緊以前嗰啲人妖打排球嗰啲係嘛，即係可以做好耐嘅。即係以前咪有啲片係買翻嚟，但唔知乜長期做噶嘛，唔知點解噶嘛，包咗個院咁樣好似係嘛，係咯，唔知咩事啊？呢個真係要再研究一下，對咩點樣俾一套可以有咁嘅？有咁嘅韌力？ 嘅韌力啊！ 係咯，由復活節做到暑假，係咯，再做到聖誕係嘛？睇下得唔得啦？捱唔捱到啊？ 系密切留意啊！ 唔系再出多次世复活完，跟住又再死再复活，真系犀利啫！ 好， 劲过耶稣本身啊，大佬佢， 嗯， 都唔会又死又再复活又再死啊，唔会再出世啊，大佬，系咯，就睇下呢套嘢挨咗几多年啦，咁只系咁讲啫吓，系可以即系长期喺香港上画嘅戏真系神迹，系有时而家系好，咁冇啦， 冇啦， 好。好啦，咁以上系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啫，唔需要信晒。你都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系啦，咁啊不如我哋又讲下嗰套叫做 True or Dare 啊，咁香港系做乜嘢嘅咧？因为个网名好怪喎，呢套嘢。 叫死神游戏啊，我谂佢都系想食住咩死神来了嗰啲名嘅啫，其实。 咁都系有啲咁嘅 feel 嘅，咁但系佢 我会统称呢一类戏咧，叫做自己攞嚟衰电影系列啊。 哦，咁全部呢啲都系噶啦，系啊，都系。 即系都系自己攞嚟衰嘅啫，其实佢哋系。 即系唔会搞鬼啊，唔会有鬼搞撩鬼攞命啊嘛，你可以话呢啲叫做。 即系就永远有一班勇等嘅，其实呢啲戏呢一类戏。 即系人作死就唔会死啊嘛，正常嚟讲 啊。系啊系啦，咁佢个网名叫做乜嘢咧？网上揾嘅话叫做好奇怪噶，或者呢种游戏啊，佢哋而家个通称叫咩咧 ？True or Dare， 佢好奇怪个名。 True or Dare 系啦，咁如果喺网上揾咧，有啲就译做咩真心话大冒险。 系啦，好怪嘅，我唔知点解会咁。 好似卡通片咁样嘅，我觉得。 而家啲人系咁叫噶，吓唔知 都唔知边鬼个作个咁嘅名，跟住。啲人有跟住叫我拗晒头啊！点译出嚟噶呢个字，大佬？ 点睇都唔会系咁样啊 ！True for Dare 咁你直一系直接啲咯，系咯，真话定够僵咁啊？ 系 系咁会都好啲咧？我乱噏嘅咋？系好无厘头咩？真心话大冒险，所以如果你想上网搵嚟睇，系好耐噶啦。你搵真心话大冒险咪有噶啦。 系啊，你打死神游戏咧，就可能会少啲。 系啦，因为系香港咁叫啫。系啦， okay. 好啦，咁头先新闻话呢类型嘅戏咧，其实都离唔开啊，有啲女啊， 咁啊金发啦，有啲冇咁靓啦， 咁啊跟住就中间又会有啲搞下嘢咁嘅场面啦。咁啊永远佢哋又唔知开头又搞一大轮，系冇事发生都搞咗一大轮啦。咁跟住先去咗嗰度啦，即係佢唔會咁快切入嗰個故仔嘅，佢懶係呢 一定係改咗佢哋啲交代啦，佢哋啲關係啦， 唔睇都得嘅， 咁嘅 嗰段其實唔睇都得嘅，其實 OK， 因為都係好樣板嘅啫，其實性格啦， 起碼你前十分鐘入場都冇問題嘅，睇呢啲戲啊， 冇問題，都係我哋玩下。系啦 ，selfie 下 系啦，跟住点样撩到个主角去？通常个主角又唔肯去嘅，系梗系讲埋啲无谓嘢，呢套都不例外。咁跟住就舐嘢，跟住就梗系中咗啲唔知咩咒，或者遇到只鬼咗咧，就逼佢哋即系一路要喺嗰个咁嘅死亡游戏度玩啦。系啦，咁其实死神来了其实一样啫嘛，即系佢又唔系游戏，但其实都系游戏嚟嘅啫。咁啊，即系你点样避开佢嘅死神嘅追杀啫嘛。总之都系讲， 系啊。都 係 呢類戲， 都係呢類戲啦。咁我諗佢就即係變咗係其實搞笑版嘅空笑嚟嘅。我成日覺得呢啲嚇，即係空笑就唔好笑啦嘛。你睇空笑覺得好驚嘅，但係呢啲你睇啊，雖然睇住佢哋死啊，但你睇得好過癮喎。 即係覺得好似 睇佢點死啊嘛， 睇佢點死，冇錯啦，或者呢你叫做睇你點死系列都比較係比較適合嘅， 係 啦，佢都係設計好多點整死佢嘅一啲局啊，係啦，同埋有時咧會有啲諷刺味道嘅，即係可能嗰條友係誒戰戰格格啊，咁佢就會死翻喺自己嗰樣嘢度，咁通常都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呢類戲，咁啊如果做年輕人市場咧，又的確好似都係永遠有市場嘅。 永遠有一班固定嘅年輕人等啊！ 咁但係咧，佢哋有另一條線咧，就中意作一隻鬼嗰隻咧，就唔包保得，即係嗰啲啊，即之前有幾套都係咁嘅，即係自己作一隻鬼，嗰啲作得唔好就好悶。咁但係呢一種咧，佢就通常咧，佢就唔係嘅，佢攞一個題材嘅啫，即係呢套咁《出入的人》其實一個 game 嚟嘅啫嘛，即係平時啲人玩嘢當一個 party game 咁。咁你下次可能可以試下第二樣嘅跳飛機咁都得㗎，即係跳飛機有鬼啊！ 之前幾年有套係玩碟仙咁樣，都係呢一 個。但碟仙佢本身都起碼本來係覺得係同鬼有關啦，佢一就將啲本來同鬼冇關嘅嘢，咁啊打打下揮塔都可以攋嘢啊，打打下呢個食雞都會攋嘢都得嘅，係啦。 係，冇錯。 即係鬼整咗你去食雞咁樣，係啦。 嗯。 都得，下次試下係咯，或者捉 Pokemon 捉咗下有鬼咁，或者都得嘅，咁呢啲就變咗佢好似容易做咯，個市場似乎即係你 好 易捕捉到。 保險嘅其實呢啲係 有保險，同埋最重要嘅重點咧就是成本低。 係嗱，我呢套戲成本真係好低嘅啫，只不過係需要$3,500,000嘅啫，佢係。 系啦，咁當然你而家做， 荷里活製作啦，當然以 係啦，荷里活製作嚟講呢啲係超低製作，屬於即係嘅。 呢啲戲通常都能夠刀仔鋸大樹嘅，好多時都。 冇錯啦，咁但係能量成為系列 咧，而家嘅票房已經去到8,500,000 啦。能量成為系列咧，而家就難啲啦。咁以前嘅呢、這個咩係咪嗰套？啊、即係嗰時嗰套即係 奪命狂夫， 奪命狂夫啦、啊，咁就其中一套比較成功嘅啦。咁啊，但佢嗰只就反而似係有隻嘢殺人嗰只feel 嗰種多啲。 佢嗰啲咧就可以你集集都唔嗰、那個兇手係唔同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一個 面具 嘅啫，其實。 佢就直情其實係人添，佢直情唔係鬼嚟嘅。係啦，佢就直情冇鬼嘅，即係好似鬼但係冇嘅咁啦。咁啊，嗰個都算係即係接近嘅。你話，但係其實佢哋正式咧呢種戲有一個名叫做 Last Girl、 哦、 其實佢就係一定係女仔做主角啦。咁同埋咧個女仔係 最靚嗰個啊嘛。 係啦，仲有佢通常都係可以睡歪到最後嘅。咁當然係咪一定佢係唯一生存又唔一定嘅，即係總之佢一定係生存到啦，起碼嚇。咁但係佢班 friend 多到都死咗七八 萬。 係啦，咁啊叫 Last Girl。咁其實咧，連Alien 啊異形都算係呢一種嘅。不過佢就搬咗上太空玩，咁你又當咗佢第二樣嘢，但係其實都係呢啲嘢嚟嘅啫。 或者新版嗰套 The Friend 都係呢一類 嘅。你都可以咁講，係即係其實佢哋如果總體呢種係叫做 Last Girl， 咁只不過你可以下次試喺太空站玩 True or Dare 咁嘅啫嘛。係。 哦， 係 啊。 咁啊變咗科幻片咯，係嘛？跟住船度發生，咁啊太空船度發生呢、這個同一個故事一樣嘅，咁啊變科幻片咯，即係咁嘅啫，係啦，係啦，咁即係佢變咗就宇宙怪獸咁樣，其實一樣嘅。如果大家諗真啲，你就知道，原來係咁樣。 即係其實將啲其實啲代數嘅程式一樣嚟。 係啊，冇錯，執落去。咁其實佢哋話咧，根本異形啊，其實係一個其實係黑蘇嘅神話嚟噶。 嗯。 系啊，所以其實你話阿 Ridley Scott 將佢搞到變咗又咦同啲神啊啲有關係咪？其實不嬲都係可以有關嘅，但係舊嘅 Alien 就冇牽涉到咁犀利，咁你就當佢遇到一啲宇宙神秘嘅即係怪物咁樣嘅啫嚇。咁但係你再玩大啲，的確係佢本身個套路係一個黑蘇魯神話嚟。咁你可以話嗰班巨人咪就係嗰啲咩啊狂信徒咯。 系啊， 所以其實你睇普羅米修斯有呢個感覺㗎，佢哋咪喺度拜只異形咁噶嘛，但係佢點解去到啱啱嗰集就反而嗰集叫咩話？啱嗰集唔好睇嗰集，聖約啊， 聖約 啊嘛，佢又推翻曬呢啲嘢喎，咁佢咁樣喎，咁其實佢反而佢玩繼續玩落去，其實異形係一隻即係宇宙嘅神嚟嘅，咁你咁講都得㗎，即係可能佢哋遇到呢只係佢嗰啲即係叫兵啊。就算所謂 Queen 其實都唔係大佬嚟嘅，可能係即其實有傾嘅，或者其實有神啊，有異形神呢樣嘢。 高智慧嘅，其實可 能係唔止高啊，直情係神嚟嘅，即係黑蘇魯神話嗰啲啊，係即係佢直唔係乜樣嘅，可能係唔係一定係異形咁嘅樣嘅，係呢啲係啲雜質嚟嘅，可能係咁你咁講落去話咁咪勁咯，係嘛？係咁但係佢係冇啊，佢冇喺呢度再講啦，咁啊好可惜，係啦。 咁啊 ，anyway， 咁啊，講翻呢套啦 ，True or Dare， 咁咁呢個係一個好普通嘅 party game 咁嘅嘢嚟嘅啫，平時啲人喺酒吧咁樣擰個酒樽啊嘛，係咯，擰咗邊個，跟住就，但佢呢佢又唔擰喎，佢又唔擰酒樽喎呢度，即 係冇去輪住， 佢冇嘅，佢輪住嘅啫，係啊，即係係啦，咁啊，即係其實簡單就係佢咁你揀 True or Dare 啊，咁你揀講真話定係講你定係你去挑戰一樣嘢咁啫，咁你揀中啦，咁你咪你揀咗啦，咁佢咪有人問你一條好。即係可能你答完會好尷尬啊，或者答完你會即係你會令到呢度啲人知道咗個秘密咁嘅問題啦。咁或者叫你攞跑咁咯，即係做啲好令你好尷尬嘅嘢，咁是但一樣㗎啦。咁係咁嘅啫。咁啲鬼仔鬼妹都幾鍾意玩嘅。 港產片都有拍過嘅喎。 港產片好似係叫做咩咧？ 唔係嗰度港產片其實又冇關係，叫六樓後座嘅。佢個名字叫 True or Dare。 佢個英文名係係。 佢同埋佢攞嚟玩過嘅。 係佢裏面有玩係都有，但就唔係佢個主線啦，係咯。 唔係主線嚟嘅，但係你話 好玩啫。 部片有冇拍過我就唔記得啦。係啦， 其實我懷疑呢一個遊戲到底在香港算唔算好流行咯？玩肯定有人玩嘅，但係係咪好流行咧？ 應該唔算太流行。 未至於算係好流行咯，不過會識有樣咁嘅嘢咯， 係嘛？會識啊，係咪玩下人狼 game 可能仲多啲嚇。 哦，咁嗰、那個。 但係咪外國人會比較普遍咧？呢、這個 game 咪？ 外國人好普遍，好普遍。 即係喺酒吧嗰啲位， 係 會玩下 咁。咪啲學生咁咪會玩咯，係咯。 所以佢哋睇可能會更加。 係啦，佢哋會投入啲，係咯。香港應該係碟先多啲嘅。 系，应该都系噶啦，系咯。 唔系，应该唔系碟先啊，笔先多啲啊，一碟先麻烦啊。 即系喺学校都玩。 系啊，系啊，好多人玩嘅，系啊。咁你咪玩翻啲呢啲咯。如果你香港调转拍，咁但系佢本身已经同鬼有关嘅啦，嗰啲就。咁就冇咁怪咯。咁你咪睇下你如果香港你想拍，你咪谂样嘢咯。但系香港我就觉得多数濑嘢嘅，反而调翻转拍呢啲。有冇套成功嘅？但其實都唔 好，青少年呢一類 啊，係咯，嗰次都少人拍啦，佢更加唔好講成功啊，係咯，連拍都 有套叫做咩五個嚇鬼的少年啊咁樣嘅，都有呢類嘢嘅，但係都唔成功嘅。 唔成功嘅多數都係，我哋都話啦，校園青春呢個題材本身都已經 香港都冇校園青春㗎啦， 係咯，咁你仲講佢哋講鬼咪更加再又要即係再冷門啲咯，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咁你可能你講班蒲吧嘅後生翻工嘅，或者就可能仲 即係喜愛夜蒲嘅鬼 啦，係啦係啦係啦，可能啲仲啱啲，係啦。咁你整翻幾件又周秀娜又剩，咁佢咪有人睇咯，係咪？ 咁爭好遠。 咁喺呢啲戲你有欣兒啊，唔拘喎，因為佢可能你慘死啊嘛，裏邊係啦。 咦？唔係應該做 last girl 咩？佢要 佢做咩啊？欣兒做 last girl， 我諗啲人割凳啊，大佬。 金髮美女好身材都係第一個死㗎嘛，呢啲 係。係，咁但係唔代表肥婆最後一個死啊嘛。last girl 咧，雖然係唔係最靚嗰、那個，但一定都唔會係醜女去到醜女嘅地步嘅。係。 即係未去到咁過分嘅。 唔會去到咁過分嘅。咁如果你裏面係有翻啲，即係有幾個 grey 嘅咧，咁通常又唔係最衰嗰個嘅。 即係平凡啲啦，個樣可能係。 係啦，即係但你又未至於話你接受唔到咁樣嘅，係啦係。咁你都要 OK 嘅嗰、那個，咁但我就覺得如果你喺香港做，你都唔可以揾我太唔即係佢哋唔接受嘅咯，唔得嘅。 即係如果十幾年前就唔係阿 Sa 就阿嬌嚟㗎啦，呢句真係。 我都係啊，即係佢裏面講到佢可能係光牙，整到眼鏡去戴咁，但其實係靚女嚟嘅咯。 系，真系嗰只嚟嘅啦。 系啊，即系其实除咗副眼镜话靓到不得了嗰啲咯， 即 系佢里边 呢一套 True or Dare 个女主角都系阿 Sa 阿娇嗰啲样嚟啫嘛。 我话咁，我觉得呢个差啲咯。 系啊， 我真系麻麻地啊！呢个就算有床戏，我都冇乜兴趣嘅呢个。我想睇个金发嗰个多啲 系。系啊， 嗰金发个我唔知道到底佢系衬得好睇啲定咩，即系可能佢系衬得好睇啲嘅啫。 如果你睇闪电侠，佢就唔系咁嘅样嘅，因为佢喺闪电侠电视剧佢有份做。 佢系点样嘅咧？ 佢就棕色头发嘅，就唔系金色头发。 哦，咁会唔会？差啲咧，唔係咁嘅色頭髮嘅。 其實差唔多樣嘅咋。 哦。 即係個 佢都唔係因為金咗就好樣咗嘅，即係都係咁嘅。 唔係靚咗嘅，其實都係咁 做。哦，咁佢唔係好靚嘅，等我講我試嗰個啊，即係 唔係好靚，即係 有個女主角一拼埋，咁你咪覺得佢好似好啲喎咁咯。 同埋你佢喺閃電俠個裏面咧，就係、是、做一個神速力，即係都係一啲快嘅人啦。佢叫 Jesse Craig 啊嘛，但係就好冇說服力嘅，因為喺套劇裏面咧就仲肥啲嘅係。 哦，咁樣。 哦， 即係你好難想象佢咁肥，點會跑得咁快嘅？ 佢係碌嘅，唔係行嘅。係 一個波 啊！係啦，會唔會花佬咁咪好快咯？ 哦，可能係啊，可能有機會係咁樣。 佢成個炒埋人度，咁佢中高真係大過其他人咁咪會。 係 咁樣。 係啦， 即係你叫下次叫欣兒做係咪？做神速力啊？ 有禮。 系咯，即系佢一变身变到个哈佬咁，咪撞埋你度咁咯。 嗯， 系咁 OK， 咁好咁诶呢套咁实质系发生咩事咧？分得可以好简单讲下佢关于咩？ 好简单就系讲佢哋即系去墨西哥做一个毕业旅行咁样啦。咁、嗯、啊惹咗啲祸翻嚟，就可以玩嗰个 True or Dare 俾人呃咗。咁就嗰、那个佢哋虽然喺嗰度结束咗嗰个旅程，但系翻到嚟咧，嗰、那个游戏咧就一路跟住佢哋呢五六个 friend 啊。 唔係佢嗰個奶嘢嗰度，你可以講多少少嘅，即係其實係有佢識咗有條友，咁就話帶佢哋去玩。咁其實佢哋本來話翻去酒店休息嘅，咁佢話話唔係啊嘛，我哋今晚等佢玩盡啦。咁佢話有個地方好過癮， 梗係玩到盡啦。 咁啊，可能就好似有少靈探定咩咁咧，講到嗰度啊，好 啊，咁啊，嗰條友仔即係佢哋唔識嘅，唔識 嘅，係啊， 酒吧識嘅啫。咁啊，帶咗佢哋去一個廢棄咗嘅教堂。玩一個咁啊，去到教堂咁啊，好鬼悶嘅，其實都係咁啊玩。佢問佢，不如我哋玩 True or Dare。 其實佢哋去到都係攞咗雙啤酒喺度吹水嘅，佢都唔係話做乜嘢。 咁 飲曬啦，我撇啦，佢哋結成話撇嘅啦，已經我撇啦，咁就唔好撇住啦，不如我去玩玩下先啦，跟住就玩玩遊戲啦。咁啊有人提議，不如玩 True or Dare 咁。我話好啊，咁咪開始啦。咁初初係講埋啲無謂嘢啊，又有啲叫佢攞跑啊。 都係玩，譬如你除衫啊。即係話你中意 係啦係啦，咩你夠唔夠膽錫邊個一啖啊？咁嗰啲好好僆仔低低能嘢嚟嘅。咁好啦，咁但係最尾嗰個 turn 咧，就去到嗰、那個帶佢哋去嗰個人叫 Carter， 其實是假嘅，佢個名字都唔係真嘅。哇，到你啦喎！咁跟住佢揀咗 truth， 咁跟住佢哋就問佢啦：啊，你做咩會佢諗住撮佢睇下佢咪中意個女主角啊嘛？你係咪點解你叫佢嚟啊？係咪你中意佢？跟住佢，因為佢揀咗 truth 咧，咁佢真係講個真相出嚟喎。係。佢就話咧，其實我係專登即係引 你 哋嘅，係引你哋嚟嘅，係啊。佢講得好白嘅，我想引你嚟死嘅，仲要講係引你嚟死。 佢要 true 一定要講真心話啊嘛。 係啦，咁佢又話引你嚟死嘅，因為咧呢個遊戲咧，我哋一定要有啲陌生人嚟咧，我哋先可以續命。跟住佢就走咗，跟住佢哋以為佢玩嘢嘅啫，你真係嚇我哋係嘛？咁即係你又咁呢個遊戲，你又鬼知佢係咪 truth 咩？你講啫，係咪先？你講乜都得㗎。咁所以佢哋唔信。咁但係女生就追出去之後咧，佢就真係好驚，同埋好內疚啊。跟住佢就話咧，其實你一早喺酒吧就應該叫佢 piss off， 咁即係叫佢走啦，咁即係死開啦咁。咁你就唔會發生即係而家呢件事咁。咁佢又 say 曬 sorry， 咁啊總之撇咗。咁佢嗰陣女仔就開始有啲幻覺啊咁啦，咁跟住但係冇嘢嘅，後屘就咁跟住總之同佢翻咗之後，以為哦咁啊翻學校咯咁，咁點知咧啲奇怪事開始出現啦，咁啊分繼續。 係咁啊個佢不斷有啲幻覺啊，即係望埋埲牆度就會見到有 True or Dare 嗰啲字喺度，其實人哋底啲人係見唔到嘅。 嗯。 咁佢一路都以為自己可能有少少睇眼花啊咁樣，直到有一次咁啊真係。嗰啲人好奇怪嘅，當問佢 True or Dare 嗰啲人咧，即係其他人咧，佢會變成一啲好似小丑咁嘅樣子，即係 扭曲咗喺度笑嘅， 個面具咁樣嘅，即係邪笑咁樣嘅。 嗯，肯定係 CG 整嘅，嗰個就你真人做唔到嘅嗰個表情。 真人做唔到嗰個表情嘅啦，其實係。 嗯。 係啦，咁玩咗一次嗰個遊戲，咁佢揀 True， 咁講咗一次真心話咁樣嘅。 系啦，咁就爆咗嗰、那个佢个即系个金头发 friend 一个秘密出嚟咁啦，总之就 系啦，咁就 咁令到成个 library 都听到啊，因为其实系得佢见到啲鬼啊嘛，佢其他人见唔到嘅。 咁女主角就同佢啲 friend 解释话佢见到啲咁嘅怪现象啊，咁啲 friend 其实开头就完全唔信佢嘅，即系话佢喺度恶作剧啊嗰啲咁嘅嘢嘅啫，其实 系。系啦，同埋佢开始自己做咩爆佢 friend 大镬咁样啦，系。 咁原来收尾阿女主角就发现佢哋喺嗰个教堂咧，就曾经 selfie 过一张相啊。 嗯。 佢就觉就因为嗰个 True or Dare 个游戏咧，就系、是、跟住嗰个幅相嗰、那个唔知由左至右定由右至左咁样嘅次序去问佢哋问题嘅，其实系。 嗯。 咁啊，发现第二个人，咁又有呢、這个咁嘅情出现啦。咁、那、嗰個人好似係揀咗 Dare 嘅係嘛？如果我冇記錯， 哦，嗰、那個喺度打緊士碌架嘛，有啲撩女啊嘛， 係，咁佢就話叫佢唔知除條褲咁俾人睇咁樣嘅，個 Dare 佢要個 係啊，其實都係咁嘅啫。咁但係佢又唔係唔肯喎，因為佢都係呢種可以串嘅人。咁但係點知俾人即係話佢好細啊，咁細唔好逃。咁佢又總之話咁我唔除啦。咁點知咁佢咪違反咗嗰個 Dare？ 佢有啲唔好做咗嘛。咁結果就踩中個波就死咗啦！ 佢係踩波車啊，佢 係。係啊，咁啊趴咗嚟就跌斷頸咁樣。咁但係佢嗰刻咧， 好似死神來了嗰啲咁嘅死法啦，又 係。但係佢嗰刻其實俾嗰隻嘢上咗身嘅，因為佢連個樣咧都又變咗足球咁嘅樣嘅。 即係被控制咗。 咁佢哋啲 friend 就覺得啊，呢件事應該係真嘅喎、哦，咁樣就開始要小心呢件事啦。佢哋 嗯係啊，但係佢依然有啲朋友係唔相信啊。 咁啊，再陸續咁睇啦，唔信嗰啲又一路係咁。 嗯。 咁到佢哋發現原來都有個規則嘅，除咗玩 true 啫，咁啊係一路揀 true， 咁我講真心話就唔使死啦。即係佢哋覺得啊，咁樣都可以解決件事嘅，其實開頭。 係、啊、 原來有個規則就係每逢兩個講咗true 咧，第三個咧就硬性規定一定要 dead 人㗎啦。 係、哦、啦，點解會咁嘅咧？咁係咁奇怪，冇理由㗎。咁冇理由係咁啦。true 都係個遊戲規則，唔係咁㗎。 你當好似死亡筆記咁樣，即係有啲規則 set 落去咁樣啦。 但係點解咧？其實係有原因嘅。咁佢後屘咧就發現嗰個開場嗰陣咧，有一個即係新聞度話有個人喺個即係嗰個油站嗰個便利店 啊， 就放火燒死個女人嗰個人，佢就發現嗰個人原來就係上一 round 即係原來嗰班賴嘢人嚟嘅，即係原來佢就係上次帶佢嚟嗰個卡塔嗰個圈子啲人嚟，咁佢就死剩嘅其中一個，咁佢哋就嘗試去接觸佢啦，就揾咗啲計咁啊，即係引咗出嚟啦，結果就講俾佢哋聽啦。原來咧呢、這個新嘅遊戲規則係佢哋嗰個版本嚟嘅，咁佢就話咧原來嗰只魔鬼咧係將任何嘅遊戲可以變成真實啊！ 哦， 即係佢係遊戲王嚟噶，其實係。 哦。 咁、嗯嗯嗯啊、其實佢上次佢哋個 rule 係咁啊，咁所以佢而家佢個遊戲就變咗係咁啦，咁就係加即係叫加強版嚟嘅，就係、是、講完兩次 truth 咧，第三個人一定要 dead 嘅。係、啊。咁佢就話：你累死我哋啦！咁你正衰人嚟啊！咁當然係啦。跟住佢就話：佢話唔知邊個咩卡頭喎？我哋班 friend 冇個卡頭。咁但係總之後屘輾轉再查落去咧，又發現根本個卡頭係假名嚟嘅。點樣講個真名俾你聽？然後就咩叫阿咩叫阿 Sam 啊？佢成日講話係佢有個 friend 叫阿 Sam 去開始即係引起件事嘅。咁原來根本就係佢，直就係佢自己班 friend 個圈子都係佢搞出嚟嘅。即係原來佢開始即係引起呢件事。咁中間咧，佢哋都發現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咁嘅舊嘅教堂，即係以前係發生過一件大屠殺嘅事喎。 嗯。 咁啊就發現有個生還者係當時係一個19歲嘅修女嚟嘅。當時啊，咁佢就話，咁照計佢而家都未死嘅，都係好老，但係應該都未死。佢哋上次又去揾佢啦。咁佢揾到佢嗰陣，發覺呢個修女係啞嘅，即係佢開門出嚟嗰、那個，即係喺幅相入邊嗰個咁嘅，好似冇腦咁，但原來係個孫嚟嘅。 系， 啊，都玩嘢嘅，咁跟住实质嗰个修女而家已经系阿婆婆嚟嘅，咁但系佢系哑个，唔知点解嘅，即系讲唔好讲嘢，就系咩写字嘅啫，咁就话成个历史俾佢听，就话当年系佢哋系有又系有人咧召唤咗呢只嘢出嚟玩游戏啊，咁结果就搞到系佢哋话咩，但系佢哋嗰时唔系玩呢个游戏嘅，佢系玩个咩 high and seek 咁嘅游戏嘅， 系啊，佢哋讲佢玩捉迷藏嘅， 捉迷藏嘅。 同个神父一起玩咁样嘅， 系啦，咁佢就话最后要搵翻佢个头出嚟啊！ 但系都系 新律师啊！ 但系个神父就好衰嘅，即系捉咗佢哋咧就搞佢哋嘅会，咁佢哋就 系啦， 抵受唔住啦，咁啊其中呢个婆后生嗰时候识得一啲魔法啊，可以召唤一个恶魔出嚟嘅， 系啦，就系咁咯，就呢度就系咁样开始嘅。 系啦，就开始 咁跟住佢就话最尾系点样解决嘅咧？佢话原来要念翻一句嘢就可以将佢收喺个罂入边。咁但系咧，原来仲唔简单，你要再有个祭品嘅。咁就系你嗰个召唤者，即系用佢话用沉默嚟去封印佢嘛。咁沉默呢个咩？就切咗自己条脷，摆落呢个罂度。咁原来佢哋就喺初喺教堂度揾到个打烂咗个罂，同埋点解咁臭嘅咧？其实可能里边就系因为有啲腐烂咗嘅。咁但系我唔知啦，因为咁耐冇理由仲。唔係好清楚佢係點啦，總之佢就係發現嗰度有個罂嘅，佢哋嗰時又見到個爛咗嘅罂，就同佢而家揸住嗰係一樣。咁結果佢就叫佢要再進行今次個儀式。咁但係咧，佢話一定要揾到呢、這個，即係又係上一次破咗呢個罂放咗隻鬼出嚟嗰個人啊。咁佢哋就話 帶佢哋去教堂玩嗰、那個， 唔係佢哋唔知嘅，佢哋初初唔知嘅。佢就係聽嗰、那個即係放火燒神嗰個女講就話嗰個叫阿 Sam 嘅開始，咁但係佢哋話可能嗰個人自己都瓜咗都唔定啦，係咪先？咁你玩呢個遊戲佢都死咗咁多個，咁但係後屘咧就睇下差人嗰個就發覺原來咧嗰個叫阿 Sam 嘅嘢，佢俾幅相佢睇咧，原來就係呢個叫做 Carter 假名叫 Carter 就係佢嚟嘅。咁佢覺得咁咪有救啦，因為咁如果你揾到佢咪可以咯。咁但係佢哋話咁佢都唔會啲過一條脷放去啦。咁佢哋就話我理得佢啊，總之我哋到時 捉咗佢先算啦， 梗係劫佢去啦，唔通佢自己會去咩？咁咪先。咁結果佢就，但係佢哋差佬因為又知道佢喺邊咯，咁結果你又真係揾到佢，咁最尾咪幾條友咪諗住去嗰個進行個儀式，咁但係 最尾系点或者留翻俾大家睇啦吓。咁但都唔系嘅，我哋又好难唔讲嘅。咁但系我哋唔讲佢中间发生咩事啊？咁但系咧，似乎嗰个仪式咧，最尾系俾嗰只魔鬼临尾破坏咗啦。总之深刻啊，唔讲点样啦吓。咁最尾就总之最后一定死剩个女主角同埋个金 都会出嚟玩嘅，即系或者出嚟即系搞佢哋。 有个笑，有个足球笑样嗰阵，咪嗰只嘢上咗你身咯。 佢唔会有个实体出嚟，佢上你身咯，佢会。 哦， 系啦，咁佢就总之搞弯咗你嗰个仪式。其实佢已经嗰条友都已经设紧你啊，但系佢最尾就俾佢破坏咗啦，即系唔能够完成嘅最尾。咁点算咧？佢话呢个游戏会永远继续落去，直至你两个咪你杀我杀你咯。即系本来系咁嘅啫。咁但系咧，佢哋就谂咗条绝桥出嚟嘅最尾吓，咁啊。咁其實都冇乜點嘅，即係中間佢亦都當然有另一個招試過，但係唔 work 嘅。咁啊唔長講啦，大家即係如果真係有興趣就睇啊，留翻少少。咁啊最後嗰下係點算？因為佢都唔 work 啊嘛，所有用過試過所有方法都唔冇效啊。因為佢話你哋走唔甩㗎啦咁樣。咁你哋一定要係咁玩就玩到你死曬為止。咁佢話咁如果有佢哋諗到就係如果有新人加入，佢哋就其實即係都係用翻嗰個卡塔嗰招啫嘛。 系拉啲人入去 啊嘛，即系佢，因为嗰只鬼都有咁讲嘅。我话一系你就再拉其他人入嚟啦，咁你咪沟淡，即系变咗我咪一个轮流翻嚟先，再整人哋咯咁样。即其实嗰个卡头都系想咁啫嘛，吓。 嗯， 因为你死剩两个，真系不断喺个两个度整佢两个，咁你今次唔死，下次都死啦嘛。咁佢就点解要拉啲人落水？就系咁解。咁佢哋就话，咁佢就奇怪啦，佢就因为咧就违反咗佢第一次玩出即系嗰阵讲嘅嘢嘅。佢就话咧，佢初初问个女主角即系如果啊，而家外星人嚟杀晒呢个城啲人，但系带到我哋生存，定系杀晒我哋，但系其他人生存，你会拣边样啊嘛？咁佢竟然话系拣全世界啊嘛，因为佢哋得几个人系咪？咁佢讲到好大义凛然， 自己救晒全世界。 佢咁讲，佢话系咪啊？咁佢哋咁嘅嗰时，佢哋真系玩紧当玩 game 啫，你讲乜都得噶。 因为真系冇生命威胁噶嘛，嗰阵时佢哋啊。 系同埋你系。玩咋嘛，你就算講假話都知係假㗎，係 啦。 True or fair 就係咁嘅啫，你話 truth 呢係咪 truth 啫，係咪？咁你可以話你亂講都得㗎。咁但係佢而家呢個 game 就唔得啦，因為佢會知道你係咪講大話㗎嘛，你一講大話就會死㗎嘛。咁總之佢最後就係喺個網度啊，就將呢樣嘢公諸於世，即係結果就直情擺上 YouTube， 佢真係寫 YouTube 㗎喎，佢唔係好似啲第啲戲呢改咗個字㗎喎，佢真係 YouTube 嚟，佢 Google 真係 Google 嘅，咁就係咁個公佈話我哋啱啱奶將成件事由頭到尾喺度，佢怎講啊？佢直情喺個教堂度即時唔知係咪 live 㗎，我唔知啊。係 咪 live 啦？可能 live 嚟。 可能 live 啊，即係直情係直播，咁令到全世界人即時睇到，咁最尾佢就話對唔住啊，我要拉曬你哋落水啊，咁原來佢就用呢個方法咧。令到全世界人加入 True of Dare 呢個遊戲，咁佢見到有啲人呢喺度睇緊嘅人都即刻有啲都領嘢，突然間隻眼著光咁樣， 世界各地嘅人都有啊。 咁佢就話呢，同嗰個金毛講啊，因為佢始終當佢係最好嘅朋友啊，即係雖然中間經歷咗咁多嘢，又你想殺我想殺你，又爭仔咁好似，咁但係佢最尾個 I choose you 咁，咁因為佢就話即係寧願即係搞到全世界人賴嘢。咁佢哋就即刻可以暫時解困啊嘛，即係唔使佢兩個喺度輪流住，咁就可以同全世界慢慢玩啦。等你隻嘢，因為全世界咁多人喎。 係啊， 係咯、 啊，有排都未輪到佢。 係啦，有排都未輪到佢啊嘛。咁到底係點就唔知啦。跟住佢哋就講你揸車走，咁就完場啦。係、咁，大家覺得咁好唔好睇咧？咁係咁啦。我就好一般嘅啫，老實講啊。因為咧，以上講嘅每一招啊。其實都係第啲戲睇過嘅，即最尾拖全世界落水咧。其實我又唔記得係邊套戲喎，但係都係呢啲咁嘅鬼鬼怪怪戲嚟㗎啦，係呢類型嘅。咁最尾都係拉全世界落水嘅，係嚇，係 啦。 咁啊， 咁你話拍得好唔好咧？咁我開頭就冇期望嘅對呢套戲，因為呢套戲實在睇得太多， 係啦。 我又 即覺得爛片一套，係啦。 即係樣樣嘢又有解釋啊，又四平八穩樣樣嘢佢又兜得翻，咁我覺得。又睇得下咁喎， 即係當你完全冇預期同埋預埋係缺點嘅時候咧，咁佢又未至於喎。 嚇、啊！佢樣樣嘢都解得清清楚楚嘅喎，又可以。 係啦，咁你話當娛樂睇一次、啊、又還可嘅，我初初諗住望下嘅啫，咁我都睇咗成套，結果都嚇。雖然啲女兒又唔係好得嚇，即係佢其實冇咩吸引到我嘅喎，又我又唔覺得有咩好。 平平凡凡咁 啊， 一 好好通嘅啫喎，係咯，咁但係咧又唔好理啊，咁我睇下，我又睇曬成套啦。咁佢又有咁嘅能耐令到我睇曬成套喎，我都話啦，你我覺得冇癮嘅嘢我熄機㗎啦嘛，咁但係點解我其實我好有癮咩？我又唔係嘅啫喎， 咁但係佢又 可以睇曬嘅喎，好奇怪喎。 可以睇曬冇錯啦。咁原來就係咁嘅啫。佢但係靠住咁咧，而家票房幾多話？全世界。 全世界8500万美金啊，已經去到。 係啦，其實拍咗幾多錢嘅話？ 350万。 哇！咁啊賺到飛起啦，係咪？咁呢度可能開續集嘅機會都好大啦，係 啊。係啊，冇錯。 嗯， 即系你平到咁，套戏可以。 但我惊下次佢又拍过千万啦，濑嘢啦嘛。 哦，如果你贵拍嘅话，一定濑嘢啦。 系啦，因为个游戏模式你又知道咗啦，咁你仲有咩讲？ 其实呢啲其实冇乜需要开续集嘅。 唔系，冇可能嘅，因为佢而家将 True or Dare 呢个游戏玩咗全世界嘛，咁所以一定系要先 end 咗 True or Dare 呢个游戏啦，先可以玩第二个游戏嘅。 即系夺命狂夫咁样，要一路拍。 唔系，因为佢上次嗰个，因为佢封印咗佢啊嘛，咁佢咪完结咗呢个 High 人先咯。 系啊。 咁就一定要呢个 cycle 完咗，佢先会转第二个游戏嘅。 即系起码要封印咗今次呢个恶魔先，因为今集都冇封印。 即系你要解决咗一次先咯。咁除非如果唔系咧，你转唔到 True or Dare 呢个 game 嘅。咁我谂佢哋都唔会想转嘅，因为佢如果你玩开 True or Dare， 你都系玩翻呢样嘢嘅啫。 系。 都系。 系啦，即系佢都系成日利用出入啲人呢样嘢，点样去杀死佢哋啊嘛？ 嗯， 即系就系专登等佢哋讲嗰啲唔可以讲嘅嘢啊，或者等佢破坏佢哋之间啲关系啊，嗰啲咁啊嘛。 嗯， 或者 Dare 咁就更加系指令佢哋去，甚至乎去互相杀啦，可以啊。系咯，即系个 Dare 直情就杀其他人啦，嗌佢系咯，唔止系话即系叫佢自己做啲危险嘢啦，咁佢叫佢做乜都得嘅，因为系咯。 系佢今次叫阿女主角做嗰啲啊，全部益佢嘅。 嗱，冇错啦，呢、這个就呢套系奇怪嘅地方啦。咁你 Dare 就 Dare 啲衰嘢㗎，通常係咪？冇理由 Dare 你 殘啊咁樣㗎啦。 係啊，佢冇人 Dare 你，喂，你夠唔夠膽做香港首富啊？咁樣㗎。 嚇！ 你夠唔夠膽中6000万六合彩啊？咁樣 嚇？咩 Dare 嚟 㗎？ 好啊，係咯係咯，好啊好，有咩問題？我梗係中啦，係咪？即係等於呢、這個攻心計啫嘛，心孔計啫嘛。你爹唔爹係做公主啊咁樣啫嘛？啊點解唔爹啊？即係明日再公女喎，問你做唔做公主喎、啊？咁你有第二個答案嘅咩？係。同埋點解會唔做啊？係咯。 係。 即係唔成係無厘頭 嘅 呢度。 個女主角嗰啲，佢中學差唔多全部都揀爹嘅，但全部都對佢有好處嘅 係。係啦，咁所以呢個古仔你要再講落去咧。 一開始 講落去咧，只係得一個解釋嘅啫。 隻手嘅， 但係嗰隻惡魔咧，同呢個女主角其實有宿世恩緣嘅。 嚇、啊，咁樣樣。 係啊。 如果唔係，點會對佢咁好 啊？其實可能佢喺中世紀，可能或者呢個惡魔以前都係人嚟嘅，你點知係任你講嘅啫嘛？係。係啊，可能呢個女已經經過多次轉生，係其實係佢係深敲唔知佢有啲咩關係。 即 係 佢離開沙嚟嘅。 唔知系咩嚟嘅，即系总之你可以再推佢啊！呢、這个女其实曾经系佢个主人都得嘅，即系佢可能系佢系最 original 召唤佢嚟到世界嘅嗰个主人嚟嘅。咁但系佢而家已经转生到，佢自己都唔记得咗啦。咁得唔得？所以佢到依家佢都仲系会帮佢嘅，其实 系咯， 系啊，你当佢系留诶，即系佢系啦。其实佢整啊整其他人嘅啫，但系佢冇错啊，佢翻嚟达成佢心愿喎，即系佢想 NTR 咗个 friend 个条仔啊嘛，咁咪叫佢哋搞嘢咯， 系啊。 你爹啊就叫佢搞嘢喎，喂大佬咁正嘅佢啲爹啊全部都 係囉，最慘嗰次就係 唔 係 叫佢搞過， 即係俾個隨仔手嘢係最慘嗰個嚟㗎啦， 係最慘嗰次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其他全部益佢嘅，我點解咁咧？喂，呢下嘢好有問題喎，係囉，即係鬼整啲好嘢俾佢嘆下係咪？你爹唔爹啊？即係 一係就整個男主角，一係就整佢囉。 系啦，冇错啊！即系系整佢哋有嘢搞啊咁你应该俾啲濑嘢嘅佢噶嘛，即系同个好似丑样啊咁啊濑嘢啫，冇人同个靓女啊，唔系濑嘢喎，大佬即系呢个位奇怪啲啦。咁同埋我觉得佢咧，嗰个死人嗰个分布咧系唔系好平均嘅。佢开头死咗之后咧，就好耐都冇再死人啦，即系变咗佢哋揾到个方法去避开啊。 嗯， 即系佢净系有啲你以为佢会死而死，但系又救得翻嘅，咁一路都救得翻嘅。咁係去到臨尾呢就反而係一次過呢死咗好多個嘅。咁呢一個呢其實喺個節奏上呢咁你咪好怪囉，即係其實你通常睇呢啲戲呢係啦，你通常睇呢戲都係要間唔中咁上下就死一個，間唔中死一個，呢啲係啲其實叫死局嘅片嚟㗎嘛，你睇佢啲死局㗎嘛。 你都係咁㗎嘛，落唔中 死。係呀你唔好話中間一路都冇事嘅，佢班友死咗第一個之後一路都冇事嘅，但係最尾又臨尾又全部一次過死曬咁滯咁，咁你咪好似你咪好似好嘥咗啲角色咁囉，即係死都唔好一次過死幾個啊，係咪先？ 你當你一次過死幾個嗰陣，你又覺得佢哋冇阿媽生㗎啦嘛。 嗯。 係咯，你慢慢死，逐個死，咁你就覺得哎呀，又死多個啦咁㗎嘛。當你砰砰聲死嗰陣，咁就咩啫？係咯，一個海嘯冚埋嚟係嘛，死咗幾百萬人係嘛？咁你覺得多屈咁係咪先？你影住一個人一個人逐個死，咁你先有嗰、那個即係吊住你。其實你可以話有啲似嗰啲咧，嗰啲殺人偵探片都係㗎。咁你都係嗰個人都係即係嗰個神秘兇手，你都係逐個殺㗎。嗯， 即係金田一 係啦，金田一咁樣逐個死㗎，咁唔會死咗第一個之後，啊一路都俾佢即係阻止到，但係最尾咧，佢一次過殺曬所有人，剩翻金田一嘅，咁你唔會咁噶嘛？ 嗯， 係咯，你唔會咁樣噶嘛？咁啊呢個咁嘅編排上，我覺得其實佢唔係咁同一般嗰啲咁嘅處理咯嚇，咁如果大家受落嘅咪 OK 嘅，但係其實我真係睇唔到呢套戲有乜嘢會即係會啲人會咁中意到咁啊！咁其實同呢、這個Jumanji 上次阿 Rock 嗰個版本一樣啫嘛，其實我哋都覺得好奇怪 ，Jumanji 之前都唔係覺得啲人話咁中意啊，係啊， 特別受歡迎嘅喎呢一 集，係啦，我都唔明，係啦， 個票房 其實真係唔明㗎，好勁好勁啊，其實即係叫係 咯， 係好犀利㗎佢，咁我唯有分析到嘅就係即係同阿馬仔傾過就話可能係佢係講緊佢入個 game 呢一下嘢，佢就唔係即電子遊戲嘛，以前佢係 board game 嚟㗎嘛。即其實佢係有 Ready Player One 嗰個特性啊，但係佢又冇 Ready Player One 嘅包袱喎，因為佢入面佢唔係一個真實存在嘅遊戲嘛，咁又唔會吹噶嘛。Ready Player One 嘅問題就係入咗去之後咧，如果你唔識嗰堆 IP 啊，即好似我眼見一堆好後生嘅觀眾，其實佢唔係咁知道嗰堆嘢係咩嚟嘅， 投入唔到， 佢投入唔到，係啦，即或者佢頭腦知識上佢知道，即可能佢睇咗啲資料，但始終佢都冇感情， 冇感 情㗎嘛，係佢冇感情，佢知啫嘛，咁知啫，我都唔係中意咁我咪睇下咯，咁你見佢散場都交腳都走嘅，咁你覺得佢哋又唔係好中意，咁但係嗰套阿 Rock 嗰套做翻時就唔同啦，佢係你唔使知道根本嗰個遊戲係。新作咁就冇噶嘛，咁你咪可以投入去嗰種好，即係一入咗電玩世界就會變成阿 Rock 啦咁樣。咁呢個咁嘅玩法咧，係咪呢樣嘢令佢哋睇得過癮咧？有機會。 同埋阿 Rock 係咪特別有觀眾緣咧？佢係。 咁阿 Rock 當然係啦，但又唔見得逢親有阿 Rock 嘅戲又得，又真係第啲有阿 Rock 做又唔得嘅。咁變咗就係佢嗰套可能我哋覺得係會唔會就係因為結合咗遊戲，即係電子遊戲啊呢個元素啊？即入咗去變成另一個角色呢個元素啊，咁嗰個就我哋係咁估啦嚇，咁呢一套就更加怪啦，咁有乜嘢咧？點睇都唔覺得呢套出嚟真係有任何特別。老實講啦，呢套其實喺網上都一段時間，我都冇興趣睇。如果唔係今個禮拜做， 其實套戲真係嚇平平無奇咯，套戲 係。係啊，我覺得平平無奇，好似忍唔起我興趣睇添啊！嗱，我初初以為。 呢個戲院嘅空檔，即係又世界盃又下個禮拜藝俠，即係佢有冇機會上都成問題啊！其實呢啲戲係 即係喺香港係咯， 係咯，即係呢個空 咁，但係其實佢喺北美唔係呢個檔㗎，已經係做咗好耐上面，已經落咗畫㗎啦嚇，係啊，係上幾檔嘅戲嚟㗎。咁但係呢套嘢 四月嘅喺美國 係咪啊？咁耐啦，咁其實喺網上我都見咗一段時間，我都冇興趣撳嚟睇。嗱，我初初就唔知佢係鬼戲嚟嘅，我以為又係嗰啲即係殺人，即係以為係 scream 嗰啲啊，即係就係有人即係哦，攞嚟出我 dead 咗，又冇做，咁佢咪嚟殺你咯？咁可能都係啲其實係啲同學啊咁嗰啲妒忌嗰啲嚟嘅，我以為係呢啲戲嚟嘅啫嘛。咁我直情都唔想睇啊！咁後屘你哋話咧就話唔係，其實講鬼 有 鬼，但係我都冇興趣嘅喎。咁啊，純粹因為今個禮拜咁你既然要講我睇下啦，咁咯。其實我都係冇，其實我睇完都冇興趣嘅，講真。 但係唔知點解 係 會睇 曬㗎喎？係啦，冇錯嚇，冇錯。但個女出上埋床㗎啦，嗰啲我都冇興趣嘅。哇！呢條女啊，呢條女床戲啊，唔係冇露點嘅，不過 OK。但係哇，上個天氣唔好添啊，我心諗喂，冇影，我唔想睇啊，好核突，我驚。係我一再，我驚全劇最驚嚇就係女出露點嗰個 shot 啦，我驚。天氣唔好影到，唔該嚇。我幾驚佢露啊！系好彩露背啫，唉，唔该唔该，唉，我宁愿睇嗰个金毛嗰个女多啲，但其实嗰个都唔得噶，其实嗰个都肥底嘅，讲真。 肥妹仔啊，嗰个肥妹。 系啊，佢只不过呢套戏都着到樽领咁滞，咁你咪好似 OK 咁咯，系咯。我谂除咗衫都吓死你嘅，应该都系啦。我都惊系欣儿都可以做嘅呢、這个角色，其实。即系你以鬼妹嚟讲，佢咪唔算话爆肥咯，但其实系肥嘅。其实是肥底的，不过鬼妹咁个样好啲啊嘛， 最终系，因为顶咗金毛，你睇落好似好似即系佢算系靓女咁咯，里边你当佢吓吓。其实我觉得嗰个中间死系咪？有冇死到啊？最尾啊都又帮佢挡枪嗰个好似吓， 挡咗枪死咗嘅。 系啊，嗰、那个我觉得嗰个靓啲嘅，其实。但嗰个就嗰、那个就系啲 南美人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系黑啲皮肤，但系其实我觉得到嗰个靓过佢哋嘅，其实。 系。 如果嗰个样系，其实甚至乎连嗰个初头烧死人嗰、那个，佢搞到自己咁，即系而家走紧佬咁样衰啫。你见到佢喺佢网上嗰啲相都唔渣噶。 系。 系 OK 嘅 ，OK 嘅。系 OK 嘅，佢即系佢原本冇事，未有事咧，个样 OK 嘅。咁我觉得你点解嗰班配角啲样就好过两个女主角嘅？ 啊，嗰个修女都好啲嘅，其实可能。 哇，嗰个修女成正啊！嗰个修女系啊， 靓啲噶。 即系个孙女同埋嗰个婆婆系后生咯，即系都系嗰个人嚟嘅啫，我估。 同一个人做 嘅。我以为佢直情会佢系先系女主角啊，系咪啊？ 系。 我宁愿睇嗰个正好多。嗰、那个正系啊，咁但系又唔系嘅，都系出一出嘅啫。咁点知成套戏冻喺度，嗰两个女主角其实已经算系成套戏最，反而最唔正嗰两个戏。 Okay. 可能佢就系嗰啲配角得啊，调翻转就系、 是。哦，咁样。 系啊，佢一路都有啲叫靓女出下场啊，可能其中嘅原因我仲会睇到落去系。啊，仲有啊，嗰班仔其实都唔系差嘅啲样，就算嗰啲好 正 格啊嗰啲，佢唔会话搵啲好样衰嘅人嚟做嘅喎，咁佢最样衰已经系嗰个好似系咪流浪汉定咩咧？无端端走入间屋嗰个啊， 吓， 即系嗰个大叔嚟啊，嗰、 那 個大叔嚟啊，冇得讲啦， 系。好关事嘅其实 系啊，唔系我就话成套戏咪最唔好样，因为嗰个咯，即系意思系。 系啊， 其他人都几好样嘅喎，又真系，系啊，即系连配角都有长啲人都几好样嘅。咁可能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 呢啲青春片嘅其實一定要有一定嘅元素嚟嘅，其實呢啲一定 係。係啦，所以就算你成班同學， 其實必定嘅。 後面嗰班其實唔識嗰班咧，你都唔好太衰咁樣嘅， 一定要嘅。 咁你反而個主角咧就唔使最正嘅喎，咁你其他人好睇，不斷有啲新面孔出下，咁可能呢樣的確係佢成功嘅地方，就係佢揀到呢啲人出嚟咯。唔係嗱，樣好唔代表佢演技好嘅啫，係咪先？或者嗰個做修女嗰、那個係個樣得，或者可能做戲唔係好得嘅，咁可能咪就係俾佢咪講兩句對白啊，咁出下以為得喎個樣，唔係咁佢有好多呢啲 model 噶嘛，因為美國係咯，咁 model 仔咁樣梗係得㗎啦，唔得點做 model？ 但可能佢的確未必話太識做戲嘅，唔奇嘅，可能佢淨係行 catwalk 或者影相嘅啫。咁但係呢班人你俾佢求其講兩句對白，咁啊冇乜問題啊，佢又唔係主角嚟嘅。咁佢咪可能咪就係知道係咁，佢咪可能揾到一堆即係樣子比較係啊，即係唔差嘅，咁佢襯到成套戲都好似幾多靚人咁咯，即係可能咯，係咯，係啦，其實就唔係佢個故事或者係咩嘅嚇，可能係呢啲咁嘅即係 tricky 嘢啦，係啦，即係你成班宮女起碼都睇得下嘅，係咪啊？ 嗯， 嚇。即咁可能你咪好啲係咪？ 會好啲。 後面班宮女 OK 喎，雖然前面嗰啲咩貴妃好唔掂啊，成班都 後面都好啊， 成班驅風遊即呢個係咪昆龍驅風遊贊助啊？係咪？ 或者老牛啲咩牛湯 飯？係啊，唔知啊，總之係呢啲啊，係咯，昆龍驅風遊特約啊，新公仔哇，真係好驅風啊，大佬啊！系啊，系咯，咁啊，咁呢套就好识得揾啲咁嘅衬托嘅，咁可能系咪呢啲一切嘅其他嘢而令到成套戏系可以即系睇到落去咧？我觉得可能都有啲关系嘅。 嗯， 都有 吓。系啊，即系唔好话啲绿叶其实好紧要嘅，真系系。 嗯。 系咁，总之呢套咧，即系我冇预期之下咧，咁我又唔知点解又煲晒嘅，咁啊系真系噶。 系啦。 都未至於話中大眼瞓啊，咁即係冇啊，咁又 未至於話完全唔睇得嘅呢套嘢，其實都 係啦， 可以望下咁。 因為啲人睇得啊嘛。係 啦， 係 啦，係啦。 係啦，或者唔知仲有啲咩原因啦。總之就唔關佢個主故事事，佢其實主故事好一般嘅啫。 一般嚇，真係一般 係啦。係啦，咁拍但咩？但係佢拍攝攞鏡頭，佢得嘅喎。 係。 佢有多次咧，嗰啲場即係嗰啲場景啊，因為佢走咗墨西哥啊嘛。你又發覺佢啲推鏡咧，其實有啲似 T2 嘅喎。 哦， 即係有一度咧，佢揸架車，冇錯啦，佢揸車去油站嗰度咧，咦？我點解咁似 T2 入邊嗰幾個 shot 嘅？ 系啊，佢直情系咁喎，有几个前景，有啲栏杆，佢直咦都咁鬼似嘅， 有啲千秋架喺度揈， 系真系真系有喎。嗱， 同埋佢用咗好多大光圈嘅镜头，即 系 前清后蒙得好劲咁样嘅， 所以咧佢个拍摄啊，攞镜咧，虽然个古仔无平平无奇，但系佢嗰啲拍摄同攞镜咧系加咗分嘅，令到成件事系咁，所以呢个都功不可没。 呢个导演咧，佢之前就系拍过 Kick S 二嘅，系 哦 吓呢、這个导演拍嘅，喂咁呢度拍得好过 Kick S 二好多。 系啊 ，Kick S 二就即系 好唔掂， 进步咗系。 Kick S 二真系好唔掂嘅，大佬，我就 系 Kick S 二导演嚟嘅。 比你冇得比啊嘛，变成系 嗯。跟住 Kick S 一又實在拍得太好，係。 咁、啊、你要比，咁你就輸曬㗎啦，一定。 唔係，但二都的確係差嘅，唔係淨係同一比嘅，二你就算同呢套比都係差嘅。 係。 呢套一定拍得好過 Kick S 二啊，同大家講我哋。係。唔係嗰回事，咁同埋嗰個即係咁，當然攞鏡嘅係嘢，唔係導演嘅，即係嗰啲佢個品牌嗰班 camera 佬啊嗰啲嘢啦，咁係攝影師啊，咁各樣嘢佢哋係做得好好嘅。係。啲嘢影得好靚，好清晰嘅 嗯， 咁咯，系咯，系咯。虽然啲女啊，啲两个女都其实唔靓，但系佢影得啲画面好靓啊，系咁咯，咁咯，咁可能都系要应嘅一功啦、啊，呢方面系咯。咁所以而家原来啲戏得唔得咧，同你嗰、那个即系production啊，或者你后边嗰班人嗰、那个即系啲嘢，你点样去影啊？原来都好有关系，系、嗯、所以佢个剧情就冇咩发生，但系影得好睇，咁你又会好好多。可能只系影住行嚟行去啊，揸下车啫嘛。咁但系而家影得好咧。你又覺得 畫面靚啊？ 係啊，畫面靚，佢又識得，即係啲人唔喐，佢又識得揾個鏡頭去做下 movement 咁。咁你睇落咪冇咁悶咯，係咪？咁呢啲其實都係電影技巧嘅，係咯。咁不過就係、是、拍啊嗰啲技巧咯，就唔係古仔嗰啲咯，係咯，亦都唔係演出咯，係咯。咁啊，咪睇下無妨呢套。不過佢話哇，你話票房話好勁，我真係覺得真係其實係誇張嗰啲啊。 喺香港都唔差喎，佢仲。 系咪香港都唔差，咁啊真系。 系啊， 会唔会就因为冇咩戏，冇乜戏上咧？就系因为。 因为实在系好淡静啊！呢个礼拜。 同埋点解呢排又突然间上鬼戏咧？即系系咪即系夏天，即系凉爽啲咧？睇鬼戏会觉得。 唔知啊，真系。 即系日本佢哋就话，即系其实一到夏天最正就食西瓜同埋讲鬼故啊嘛，因为呢两嘢会令到你凉啲啊。 系。 诶，听到毛骨悚然咁咪凉啲咯，咁佢哋咁讲啦，起码日本系，咁系咪而家香港都学咗呢样嘢，即系夏天啊，即系睇鬼戏咁咧？ 咁可能系啦， 唔知啊，系咯， 冷 气 咁样入去。 系啦，系啦，咁啊，下次即系系咯，咁可以整翻啲即系暑假鬼戏档咁啊，可以系咯。 系咯，唔使一定系。 唔使要愚人节、清明之前之后啊，系啦系啦，咁啊，睇下啦，因为呢期都有几套，佢哋都。好啊。咁呢套有冇嘢再想讲？ 啊，新啲有冇啊？ 呢套咁我都叫做立过下啦。咁但系我对呢类型嘅戏其实我唔系几中意睇嘅。 点解咧？都几得意嘅，有啲拍得。 成日认住就呢类型嘅戏咧，即系除非你拍到系好有古仔，或者佢背后嗰个古仔好吸引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就觉得会系又系嗰啲啊逐个死嗰啲咁咯。咁即系。睇下佢拍得完唔完意啊，会唔会好诡秘啊，或者系好 keep 住你去、想睇佢点样跟住玩落去啊嗰啲咁，但系呢套我又觉得， 我记得有一套港产嘅系 O K 嘅，就系、是、呢、這个七月十四不见不散。 哦 ，O K。 哦，其实嗰套嗰时系算拍得几好，如果呢套系唔得就唔会有龙婆呢个角色出到嚟。 哦。 有冇古天乐噶？ 冇，呢套未有，呢套系阿刘青云啫。刘青云咧仲系继续做一个好似方展博咁嘅角色嘅，即系好似平时讲嘢好无厘头啊。 都系嗰个时期嘅，其 实 都系。 系啦，即系比较系嗰阵咧，即系佢都唔系话拍戏拍咗好耐嘅啫。刘青云嗰阵，即系都仲系啦，有啲似翻做无线嗰阵嗰啲无厘头角色嘅。 嗯。 咁我都唔记得佢拍档系边个嚟，我都唔忘记咗啦。你可以查翻啊。咁总之佢係因为有个女仔，就佢身边啲朋友就又咁逐个死，咁佢就可能佢身边个边个嚟，係咪周文健嚟嘅，定边个嚟嘅，我真係唔记得，即係总之都系啲无厘头咁嘅两个都喺度，咁但係刘青云好似系好迷信嘅，咁佢哋咪去调查囉， 叫周文健 做 周 文健。 咁啊兩條都無厘頭有咁嘅，覺得佢即係你覺得佢兩條話掂唔掂㗎咁樣，即係你就係佢就要呢個感覺，你覺得佢哋唔掂嘅。咁但係咧，佢仲要查一單咧，即係睇起上係一個超常嘅事件。咁的確係超常嘅喎，即係佢哋去到啲地方，突然間發生啲嘢，會嚟一例如跌咗冷氣機來啊，生啲掟死咗佢哋啊咁。咁到底係人為嘅定咩？佢哋又揾唔到嘅喎。咁到底咩事咧？咁最尾就原來關呢個女主角咧，就原來佢哋話細個佢哋又試過係就係、是、落咗個誓言嘅。但係當時咧，佢哋係向住一嚿。一个好浮咁嘅嘢度落㗎，即係佢哋唔係就咁自己吹水嘅。咁、你就話佢哋就係話啦，七月十四俾你乜晒嘛，就話每年都一定要見唔嚟嘅人就會死呀，成講明係咁嘅。 OK。 咁所以佢哋後尾啲人就梗係大個咗已經即係唔記得呢樣嘢㗎啦，即係覺得係死呀細個啲氣言嚟嘅啫。咁佢咪結果最尾咪真係逐個死囉。咁佢有一個又唔知話其實即係佢初初睇好似冇事，咁但係原來佢嗰係假髮嚟，佢話其實已經咩得到 cancer， 其實佢原來係光頭嘅咯，即係個女嚟嘅。咁所以佢有好多即係俾你睇都係即係有啲好怪嘅感覺啊，同埋啲好詭異嘅感覺嘅。咁因為你以港產片佢又唔係特別有咩 budget 拍嚟講咧，佢的確喺個故事上咧，佢算寫得幾好添，甚至乎，即係呢套嘢係生在布德純唔大啊，但係即係直情唔大啦。但係佢當時係有一定嘅即係嘅受歡迎嘅，如果唔係咧，即係佢同埋呢度係出咗龍婆嘛，呢個角色就喺呢度嚟嘅，係呢度第一次出場龍婆就喺呢度出現。咁啊龍婆又其實又唔關事嘅喎，其實唔關事喎，即係唔係真係關佢呢件事事嘅，佢只不過係中間想接過出嘅一個角色嚟嘅。咁但係大家又好記得嘅喎，咁所以呢套嘢其實做得幾好嘅。咁但係你一要揾翻嚟睇，我唔知道有冇啦。即係曾幾何時都係啲十蚊兜嘅碟嘅， 十蚊 VCD 嗰啲就會炒到 嘅。反而咧冇少會睇呢一出第一集嘅，佢後來有一啲唔知幾月幾咯啊，跟住後邊有啲唔同嘅批圖 一生一世咯。 係啦，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反而嗰啲啲人反而有睇，但係你話睇翻即係順利不見得神原裝呢套咧，就好少嘅。咁但係呢套我反而調翻轉，如果你話睇呢種Last Girl 啊，或者呢種咁大家係受到一個詛咒咁逐個死。佢呢套如果以港產片嚟講咧，我又覺得好睇嘅喎， 係 直情好睇啊！但係當然你唔好要求佢啲拍攝啊，因為冇可能啊，呢啲係啲平，即係直接係，就純粹睇故事啊，幾好睇啲嘛，甚至乎我覺得嚇係。咁同埋以前有一套叫嗱嗰套，當然佢唔係呢種啦嚇，嗰套係凌晨晚餐啊，佢係講即係有吸血鬼殺人咯。咁但係佢啲吸血鬼就唔係放天遊嗰啲，佢真係怪物嚟嘅。係、 哦、 啊，咁嗰套你成日睇個卡士， 片定港產片？ 唔係港產片，你睇個卡士你成唔會睇嘅。咁邊個做咧？男主角鄭德士，女主角係朱寶儀。 哇！ 咁仲要當時係未死嘅呢、這個係咪叫關兆聰啊？唔係潘兆聰啊，潘兆聰而家都未死啊。OK。關兆聰嘅以前有一個鬼仔咁嘅鬼仔樣咁嘅，好似 DJ。是 DC 定係主持人好像兩都有做嘅。 主台都有佢。 係呀係呀係呀。咁講嘢有啲假斯諾咁嘅通嘅講嘢係即係嗰隻嘅係啦係啦。咁嗰時都幾得意㗎嗰個。咁但係後尾就佢就真人後尾都真係過咗世啦係啦。咁嗰套就係佢叫做有參演過嘅戲裏面。嘩我覺得好好睇嘅。即係其實你不嬲即係香港拍鬼戲呢咁你一係就拍啲好溫情呀或者即係通常佢都唔會係正式嘅鬼戲嚟嘅。 系， 就成咗幽魂啦，咁即系借讲鬼，其实爱情故事嚟嘅啫嘛，即系呢啲就居多，咁当然呢啲都有拍得好睇啊，《倩女幽魂》当然系好睇，但系佢唔系正式真系鬼戏嗰种鬼戏嚟嘅，但系咧嗰套《凌晨晚餐》咧真系鬼或者系怪物片啊，因为佢里边嘅吸血鬼咧直就系怪物嚟嘅，唔系靓仔，唔系话咩冇嘅，直就一只烂晒面嘅一条尸嚟嘅， 系，哦， 但系佢系真系鬼佬吸血鬼嚟嘅，唔系僵尸嚟嘅。即係唔係嗰啲中國僵尸嚟喎，即係佢都要用西洋方法去對付佢嘅最後，係、 哦、 咁但係咧，你可能你見到個卡斯你唔會睇嘅，但係哇，但係其實呢套好好睇，好好睇嘅嚇。咁佢又講下鄭德士其實係個只不過係好多事嘅記者，其實有啲似我以前講嗰套叫咩話咩魔域驚心啊，即係其實即係Night Stalker 係嘛叫做嚇，即係嗰時好耐之前有一套無線都係做過嘅嚇、 嗯， 其實即係 X File 嘅原型啊。咁就講個記者咪每一次遇到啲奇怪嘅嘢去查㗎嘛。嗯佢有啲似嘅佢都有啲似嘅。咁就話佢要即係因為佢就話呢啲差人係其實知道有吸血鬼嘅但佢哋去即係隱瞞呢件事即係唔想引起恐慌。咁就成日喺度吹到話嗰啲嘢係嗰個係癲佬嚟㗎佢咩即係佢哋唔承認係吸血鬼。咁、 哦 okay. 哇 咁因為佢哋曾試過有一次咧，佢哋遇到啊，咁啊直情啲差佬衝埋入嚟，因為佢哋話佢哋諗到咧，佢唔係成日都可以揾到目標物咧，佢一定要紅十字會。係啊，佢只不過有一次佢哋就摸到佢，點知佢真係喺嗰度偷緊血飲嗰隻嘢，即係佢怪物嚟嘅嗰隻嘢，淨係。係。即係佢怪物得嚟，佢又唔冇乜超能力嘅，即係可能大力啲啦。咁你咁同埋你揾槍射佢唔死嘅，因為佢根本屍嚟噶嘛。咁就冇又唔會話飛啊飛又唔識飛嘅，唔會變蝙蝠嘅，佢唔係嗰啲嚟嘅。即係你就當係一隻。即係總之一隻會喐嘅屍咁咯，即係佢係吸血嘅咁咯，係，但係好肉酸喎，即係爛曬面嘅喎，係啊，都幾恐怖嘅，係啊，咁我諗扮嗰個人本身應該係鬼佬嚟嘅，我覺得，係、嗯、即係個扮嗰、那個隻鬼嘅，但係佢真係佢爛曬你睇唔真嘅，但你睇啲輪廓就覺得唔係亞洲人嚟，咁總之佢就話啲手衝入嚟咧，佢就真係亂槍掃者，佢唔好事嘅，係，咁佢哋咪問咯，如果呢個係人嚟嘅，你點解釋啊嘛，係咯。咁佢咪話係打唔中囉，即係嗰啲差佬話其實打唔中，唔係打唔死囉，咁話你哋寧願即係話警方發雞盲咁都打唔中，都唔承認有鬼，咁佢就咁樣同佢拗嘅，咁嗰時嗰個老總應該係五馬嚟嘅，如果我冇記錯，即係總之佢又有份報紙嘅，但係佢哋警方就成日話你份報紙係最中意挖眾取寵㗎啦，即係成日喺度報埋啲嘢誇張嗰種，即係喺度賣，即係諗住買多幾份啊，話你冇咩冇先至冇新聞道德啊，咁跟住佢哋又話自己係正義，即係佢有講咗啲咁嘅嘢嘅中間嚇。咁嗰套當然你唔好理人嗰部分啦，人嗰部分係呢啲嘅，咁但係就話你打鬼啊，佢又真係好認真咁去打鬼喎，嗰套又係。 係。 咁同埋佢當然都係有人逐個死啦，咁呢個一定有嘅呢啲嚇。咁但係逐個死嗰啲就多數係啲外人咯，呢套就唔係話佢本身啲人嘅，本身人好似冇死過嘅。 哦。 都好似冇死過嘅，佢得幾個人啫嘛，咁死埋仲有一組。系咯，咁即係呢個就當然唔算係話係即係話 last girl 嗰啲，咁都唔係 last girl 啦，係鄭德士啊。咁 朱寶義可能係 咧，但佢唔係講個朱寶義係主角嚟噶嘛？佢朱寶義只話係即係又係其中一個，即係唔係佢後屘咪講佢咪唔知點解會同咗阿鄭德士咯？咁呢個又係好唔 make sense 噶嘛？你覺得喺呢啲戲入面啊，即係你啱啱上一套先睇緊張國榮噶嘛？同大佬，即係今次點解會同咗鄭德士嘅咧？咁即係朱寶義唔係同張國榮都同周潤發啦，係咪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嗰时睇开系呢啲噶嘛，系咯，咁点解呢套咁大镬要同郑一时嘅咧？咁啊，不过而家你讲珠宝二爷，啲人都唔知系边个嚟噶啦，系其实真系英雄本色，即系原装英雄本色入边嗰个女主角，即系同阿张国荣一齐嗰、那个，系嗰咪珠宝二啊，系冇噶啦，而家唔见咗好耐噶，即系退隐咗，结晒婚生大仔好耐噶。咁啊 ，anyway， 咁即係如果你講起話喂港產片，其實係有嘅，就係、是《七月十四不影不散》啦，係咯，係咯，呢套就會似啲我哋今次講呢套，即係唔係添啊，係好過添啊，某程度，如果你講個劇本啊，嗰樣嘢係，因為佢真係做到嗰種神秘，咁同埋佢嗰隻嘢咧係冇任何嘅現身嘅，即係《七月十四》入邊，即係唔會話上你身或者冇呢啲嘢添嘅，佢就係一種魔力嚟嘅，即係你當好似空少咁嘅。 都好前衞，行得好前啊！ 即係係啦，冇錯，好少係咁樣做嘅，通常都要整到隻好角色化㗎嘛，即係佢冇形象都會上人，即係佢冇嘅，完全冇一種魔力嘅。 用氣氛嚟。 用氣氛，完全係氣氛。咁但係佢又冇錢㗎喎，套戲，但佢又拍到㗎喎。 冇錢先要用呢啲氣氛。 係啦，咁咪就係話好嘢咯。咁所以呢、這個。 冇錢你就會諗辦法㗎啦，嗰陣時啲人 係。係啦，咁呢個就變咗我翻嚟覺得，如果睇冇睇過，你要睇翻咯。同埋呢個先係真正龍婆嘅出處嚟嘅。 出處。 好多人都唔知嘅，好多人成以為咧係龍婆嘅嗰套嘢叫做，或者佢以為係古天樂係 陰陽路嗰啲走出嚟。 以為係陰陽路嘅，好多人以為係陰陽路嘅，唔係嘅，就係、是、呢套《七月十四不見不散》。咁如果大家呢類型你話冇興趣咧，咁其實啊，你即係你睇下佢係點處理嘅啫。咁我就覺得七月十四就值得睇下，但係好似網上唔易揾到嚟睇嘅。 就咁撳 YouTube 咧就唔見嘅，係啦。咁但係就出咗好多其他七月十幾嗰啲咯。 係啊，但係有冇七月十四邊緣不散 就 唔易揾到嘅呢套 嘢？ 你要揾到嚟睇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嘅。是啊是啊、 嗯、 但我覺得呢一集即係呢一個真係最值得睇返啦，咁竟然一個港產片嚟喎、你冇諗過係啊，都拍到係咁啊，所以其實呢啲係靠你拍嗰個氣氛囉，唔係話同埋個古仔囉，其實係係囉，咁呢套其實贏又返去調轉囉，佢係靠後面班人靚仔靚女啊，或者其他嘢啊，或者佢呢個出啲人呢個本身呢個題材啊咁囉，佢係咁嘅今次係囉，咁七月十四嗰個當然佢完全自己 invent 出嚟嘅一個 一樣嘢啦，即係根本唔會有個咁嘅遊戲噶嘛，即係唔會有個咁嘅無端端點解會話七月十四不厭不散咩咩，即係好奇怪啫！班細路仔點會突然間搣個咁嘅誓言，你都覺得好無厘頭嘅。係，同埋如果唔嚟就要死咁咁誇張咁，你會唔會啲細路仔會咁嘅咧？ 係 咯，係咯， 都係咯。咁樣嘅， 係啊，其實嘅唔係好正常㗎件事。不過你喺嗰套戲睇嗰陣，你就唔會理嘅，因為佢成個係詭異嘅，佢本身係詭異嘅，所以你唔會好正常諗嘅，因為佢連阿劉青雲同阿周文健都唔正常㗎嘛，所以你冇人係正常嘅，所以你又唔會用正常邏輯去諗呢件事嘅。 嗯 嗯，但係總之整體呢套戲值得睇咯，如果你未睇過嘅話。 嗯， 咁但你就預咗呢啲係啲低成本港產片嚟嘅啫，個純粹故事咧，係啊，就係咁啦。咁啊，點啊？新年有冇點啊？再冇咩其他咁唔中意呢類型咁之外，係。 咁但我睇得出佢即係佢都係有心拍嘅嗰件事啊。不過就 係啊，係啊，拍得幾靚嘅啲嘢。 係咯，係咯。咁係我自己唔鍾意啫，唔係佢套戲有啲咩即係好大嘅 問題。故事類型唔鍾意囉，係囉，佢個 production 啦，佢啲攞鏡位做得幾靚嘅。係 呀係呀。咁 其實嗰兩個女根本就唔係好得，佢都影得佢哋冇咁衰嘅。係呀係呀。即係咁咪已經犀利呀，係咪？係。係呀。 唔係，即係如果鍾意睇呢類型戲嘅嗰啲人咧，咁呢套都可以睇得過嘅。 應該 OK 嘅，係啦。 同埋咧，如果佢喺 Netflix 嗰度做嘅話咧，咁我諗應該就會好啲嘅。上戲院就可能 乜咁差咩？ 咁我唔知喎，即係有依家出面坊間 咁我又未覺得差到呢套要放 Netflix。 唔知喎，出面坊間香港個評價唔係咁好嘅啫喎，呢套嘢。 系咩？咦？咁但系点解票房又咁得咧？ 但系票房唔差噶喎，佢又 即系放凉下冷气唔错系嘛？ 嗱，咁我依家睇翻佢嗰 即系如果每个观众都可以获得西瓜一件就更加爽啦，系嘛？ 吓，唔系啊，我睇翻呢个排行啦，即系呢个人气榜啊，咁佢依家都系排第六嘅啫。是差過《逃亡大計二》。 咦，而家變咗第六啊？咦，我剛才看是排第三的 喎。 咁你剛才看是不同時間嘛？你而家已經跳咗，你而家已經跳緊凌晨嗰個啦，又要再排過啦。 哦，係，可能到夜晚又會好啲㗎。 係啊，你剛才看嗰個應該是夜晚嗰個。 因為夜晚少人睇啲㗎嘛，呢啲戲。 係啊，因為嗰個榜成日會跳嘅，即係朝頭早又唔同嘅，唔係即係其實每分鐘都會跳嘅。 係咁係。 咁你一個時段佢個排名唔一樣嘅，會係咯。咁冇錯嘅，呢啲戲夜晚當然會多啲人睇啦，即係一齊去睇套鬼戲咁啊。咁啊，少啲朝頭早上去睇嘅，的確係咯。係 咯。 係啦。咁咯，咁但係總之佢係唔錯嘅，以票房計就咁，所以如果而家即係你純粹從當 business 睇咧，咁又真係未必要拍啲好戲或者好故事或者，即係你係揾到食就得㗎啦。即係而家對電影公司嚟講係咁咯。即係其實已經係咪好戲呢同揾唔到錢係脱咗勾好耐呀。 嗯。 所以大家其實而家都唔係想拍好戲囉。係呀咁其實啲觀眾都唔係想睇好戲囉即係都係想睇啲啱睇呀啱聽呀即係啱佢味道嘅嘢呀咁囉係囉。佢唔會嘗試一啲其實佢可能佢未食過嘅嘢呀即係意思呀。 嗯。 咁樣囉。咁總之全部呢啲炮谷嘢就當然係最即係野味啊，係咪？ 又易入口啊，呢啲 入口咯，係咯，只可以咁講啦，係咯，即係嗰啲難入口啲嘅咧，就即係佢哋就會即係咁佢都唔會 try even 其實可能好睇啊，可能其實入咗場，可能其實佢都會中意，佢都唔試， 係 佢可能見到已經咦唔好搞我啦咁樣，其實唔係啊，你點知啫？你都冇食過，可能你食啲唔係喎，其實都幾好食，你冇都唔肯試，係咪？ 嗯， 即係同啲細路仔唔中意食菜一樣啫嘛。咁永遠佢都唔肯試，咁咪永遠都唔食囉，係咪冇辦法㗎。嗯。係啦咁啦好咁呢套就冇嘢要講。 冇啦。 冇啦。 好咁再睇下冇其他人有冇大家意見啦。